Omicron 佢嗰個傳播性係更加高，咁佢嗰個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所謂係優勢咧，係慢慢就會取代咗 Delta。你睇翻個 Omicron 變種病毒咧，其實就算打咗兩劑咧，其實咧都會係大幅下跌嘅嗰、那個嘅即係中和抗體。咁所以一定係打第三劑。當你打第三劑咧，其實個保護力咧就會係升翻上一個好高嘅水平。咁亦都有足夠嘅水平咧，係保護嗰個嘅對付嗰個 Omicron 病毒。你做 決定。香港電台同你一齊全城抗疫。 早晨啊，朝早六点十分嘅时间啦，咁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仲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一个星期咧啊，咁快脆嘅工作天咧就已经就差唔多过去啦吓。咁希望你喺今个星期嘅工作咧就都顺顺利利可以做晒。咁啊，但系咧工作顺利啫，咁但系抗疫方面咧，咁啊大家都仲要继续加把劲啊吓。咁啊一样咧就要譬如戴好口罩啊，勤洗手啊，甚至乎咧就系保持社交距离都系好紧要啊！而家咧就成日哇，又话见到啲变种啊，又话扩散啊，跟住成日咧一差唔多去到咁上下时间，就成日都见到啲新闻报道就话哇，又围封要强检，咁所以一样嘢咧，大家都要吓谨慎啲，千祈咧就唔好咁大意。咁啊，虽然大家都有啲攰攰地噶啦，抗疫疲劳，但系就千祈唔好松懈。直播室入边有白权乐陪住各位听众啊，喺早上嘅时间，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17度嘅气温咧，咁啊比寻日就暖和咗少少啦。咁啊，朝头早嘅时间都可能有几阵雨嘅，咁啊留意住天气嘅变化。 晨光每日一格。 金钱对你嚟讲系啲乜嘢咧？时间对你嚟讲又系啲乜嘢咧？如果两者要你比较一下，你会选择边一种呢？我就会选择时间啦，因为我认为时间比金钱更加有价值。你可以更加有钱，但你冇办法有更加多嘅时间。如果你将一啲嘅事情做啱嘅时候，其实系好紧要噶。有阵时情愿慢慢做，因为你所花嘅时间可能会更加少。因为如果你做错咗，要用更加多嘅时间去到改正，绝对唔系一个好嘅事情。我哋需要好好地管理我哋嘅时间，每一件事我哋尽量都用最少嘅时间去到做。因为当时间流失咗，我哋就冇办法再追翻转头。而快乐都系好紧要嘅，快乐嘅第一个窍门就系避免用太多嘅时间去到考虑。考虑容易令人哋产生一啲负能量、担忧。你系咪想咁样呢？样嘢爽快啲嘅，快啲做完佢。我哋珍惜到嘅就系我哋自己嘅时间。唔同嘅年龄对于时间嘅观念可能有所不一样，咁但系你要记住一样嘢，时间呢就是一个好奇怪嘅事情嚟嘅，我哋冇办法咧用一啲现有嘅物理去到咧就系将佢捉住，佢不断咁样去到流逝，我哋一定要好啲珍惜我哋嘅时间，做好我哋想做嘅事情，做一啲啱嘅事情，咁样咧我哋嘅人生就可以过得更加丰盛同埋成功。

悲痛亦都可以透过食疗来到辅助治疗。医生就说，如果有需要的人士在痛风发作的时候，又或者是转天气的时候，痛症加剧就可以喝一些茶饮来到舒缓痛楚了。常见的有桑枝蜜枣桑寄生茶，它有补益肝肾活血通络的作用，对于关节和肌肉酸痛或者是痹痛都有治疗的作用的。不过当然，如果你都有长期的痛楚，建议你都是尽快找一个注册中医师又或者是可靠的医生看一看，做一个详尽的身体检查，这样就可以确保你岁岁平安，身体健康啦。 我也许不够迷人，看上去与你不亲，但我看你却比一切更重，你早已引领我世界。听说女人要平凡才能和奇才相衬，怕你发展得太过快，结果你放弃我世界。本是低微，我却最会爱惜你，心愿低微，只想可一生一起。任务是爱你一个，这种坚持无人可破。若你发觉世间转变太快，我保证我永远爱大。自问愿爱你一个，女人坚持无人可破。倦了痛了你不必怕尴尬，我给你最烫甜爱大。纵是想到未来，你会怪责我小气，定会听到女人给你赞美，有几个会似我对你。我痛苦可以复原，却怕见到你生气。遇上挫折，我只想你发达，你的我每次也信你。本是我却最会爱惜你，心愿低微，只想可一生一起。任务是爱你一个，这种坚持无人可破。若你发觉世间转变太快，我保证我永远爱大。自问愿最痛甜爱戴，烦恼细碎女人比你了解，我可替你排难调解。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会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崔神厨师话你知，娱乐崔智友，办公室心理学，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先同听众咧就一起望一望我哋嘅天气方面系点先。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 83%， 咁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雨噶。咁早上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系20度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咁年宵咧好多都维园嗰个啊，或者部分啦，都可能会因应咧就系呢个疫情嘅关系咧，咁有所调节，有啲系暂停咁样。咁但係呢时间又过緊啦，我哋始终要过年嘅。过年嘅时候呢，咁都有啲叫做花啊或者吉祥嘅一啲植物呢可以放喺屋企嘅。 要上屋企咧，增添呢啲叫做新年嘅气氛，咁啊，亦都希望透过咧年花诶一啲嘅寓意，咁啊为自己屋企咧啊，好似带嚟一啲嘅好运同埋旺嘅气。有冇谂过咧？咁啊，今次咧就直接啊，今年度直接咧就去香港嘅农庄嗰度咧就揾花农啊，购买呢啲嘅心水花咧。我见到咧，我屋企附近都有啲邻居咧，咁啊，直接去咗啊唔同嘅花市嗰度，唔系花市啊，系嗰啲花农嗰度咧，就直接选购佢哋嘅花啦。啊，有几种嘅花咧，都可以喺唔同嘅地区嗰度咧，咁啊可以揾得到噶。咁啊，而且咧，佢哋仲用咗成年嘅时间，好好地咧就系准备啊，包括啦，如果你喺唔怕远嘅，或者就咁喺粉岭区附近嘅。其实学斗啊，有嗰啲叫农耕菜嘅地方啦，都有咧就系非常之吉祥嘅水仙花。一带咧都有唔同嘅耕地，咁啊有提供呢一个水仙花，去到咧就俾大家咧去到就系选择嘅。好啦，咁如果你话都系香港嘅新界北边嘅。咁大埔啦，亦都咧就係有一啲嘅農莊啊，咁啊專係咧就買一啲嘅蘭花嘅，咁啊唔知道大家會唔會有興趣去到嗰度望一望啦？啊，仲有啲咩地方有啲得意嘅花咧？例如咧就係劍蘭啊，有地方咧就係一啲農圃啊，種咗咧超過200,000支嘅劍蘭。咁啊，位置咧都系喺翻新界區啊，比較上係噶啦。咁啊，始終要咁大地方去到種呢啲嘅植物啊嚇。咁新田嗰度咧就有一啲嘅地方專係咧就種呢啲叫做劍蘭嘅。咁啊，大家咧可能有興趣嘅時候就可以望一望啦。啊，以前有啲朋友咧住喺香港島啊，咁佢哋都會特登咧就係喺我細個嘅時候特登咧就入到新界就專係買咧揾一啲嘅桃花嘅。咁啊，當然選擇嘅時候，就算去到龍埔啊，都要咧就戴好口罩啦。例如喺石崗啊、錦上路一帶咧，咁啊嗰度咧就更加多咧呢一類型嘅地方添啊，又有吉啊，又有桃花啊，同埋譬如元朗嘅大樹下都係嘅。新界地方咧比較上大嘅地方嘅，就有機會啊種得多呢一類型嘅植物啊嚇。咁如果大家係真係有興趣嘅時候咧，咁啊星期六日啊好多地方都唔好去住啦。咁啊，但係如果見到呢啲叫做花圃啊，人流唔係好多嘅時候，都可以入去選擇咧，就係自己喜愛嘅植物。咁啊，譬如你話吉嘅，咁啊問清楚，喂呢啲吉可唔可以？完咗新年之后，可唔可以我哋浸咸金桔啊？咁样咁啊，问多几句，咁啊，令到自己咧购买嘅时候更加安心啦。 新开始是吗？与你忐忑的嘴脸说穿了吗？讲真的，一切也许都注定吗？傻瓜高兴吧，人生苦短，我始终要懂讲再见，毕竟有太多改变，你需有力冒险，何不痛快落下这句点？你记得记得安好，像我都很好，时候已都不早，我想临别一次跟你的拥抱，抱紧这秒感觉与及温度，来足够往后日子回味着多好，答应一切都安好，乐趣在清早为你着头，来日我便和你好友般偕老，如若换来感觉似患感冒，如病过就会更好，我会做到，我做到。Remember those days like yesterday. Now I wanna let a memory slip away. Yeah, no, no, no. Cause I never thought that I'd have to say goodbye. And I think about you. How's it gonna be without you? Honestly, life will never be the same. Yeah, 莫非偏偏都这样。 之前搵嚟时候不早，可能你都会起身啦吓。MC 张天赋嘅歌曲噶，听听新闻，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葵涌村日葵楼出现16宗确诊同初步确诊个案，政府向日葵楼作出限制同检测宣告，安排所有居民由今日至到星期日一连三日每日进行强制检测。居民在星期日后亦都需要根据强制检测公告完成余下三次检测。受检人士会获安排到采样站接受核酸测试。另外，在本月13号至到20号期间，曾经身处葵涌村千葵楼同六葵楼超过两个钟的人士，需要根据强制检测公告进行检测。黄大仙彩虹道发生怀疑狂乱驾驶案，两名警员手部受轻伤。凌晨一点有私家车逃避警员追截，私家车司机被捕，警员在车上检获怀疑毒品，司机涉嫌狂乱驾驶同贩毒被捕。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同德国新任外长贝尔伯克举行视像会晤。王毅表示，中德关系坚韧稳定，去年双边贸易额克服疫情影响再创历史新高，充分印证两国经济的互补性和经贸关系的韧性。双方应该为合作提供更好预期和政策框架，在数码通讯、服务贸易、农业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共同打造合作的新亮点。他说中方欢迎德国企业扩大在华投资，同时希望德方秉持公平公正原则，排除外部干扰，为中国企业赴德投资兴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新华社报道，贝尔伯克在会晤中表示，德方致力与中国发展稳定的伙伴关系，将会继续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深化两国各领域交往合作，愿意平等对待包括中国在内各国在德国的企业。英国首相约翰逊回应有报道指保守党内有议员遭恐吓，他说冇睇到有任何证据显示党内存在恐吓敲诈。被问到系咪会进行调查，约翰逊就表示当然要进行调查。较早时，英国公共行政及宪法事务委员会主席拉格透露，呼吁约翰逊辞职的保守党议员受到来自党内的恐吓，又表示如果议员遭到恐吓同埋威胁，应该立即联系警方。有工党领袖指事件令人震惊，有自由民主党领袖就形容约翰逊表现得好似黑帮头目而唔系首相。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雨，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0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同埋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在惩教院所出回来就好像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俾个机会我，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好，望一望个钟先，个钟喺边度？哦，喺我前边，6:35嘅时间啦。朝早嘅时候，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咁啊有白元浩陪住你。电话入边咧，等我打电话俾阿 Barbie 先。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白元浩。 17度啊吓，咁啊朝头早嘅时候，今日都好似有啲湿咯，开始系咪咧？ 系啊，其实我觉得咧湿咧，朝头早咧系零舍觉得个温度系冻啲啲嘅。不过好彩咧，我自己咧就唔算大风啦，屋企咁，所以咧呢一刻都仍然 OK 嘅，我觉得。 系咁啊，好啦吓，咁啊净系兜件衫仔又可以出门口啦，啊唔系太冻，几好几好。 最好就系咁啦，我觉得其实呢啲天气算系最舒服噶啦。嗱，如果你话太冻咧，又可能又拎住件厚褛啊，因为中午嘅时候通常去到20度以上咧，咁、你就可能会觉得啊，好似好热啦。再加埋个太阳咧，其实就好温暖 嘅。其实一有太阳就温暖啊，即系一去到傍晚，太阳一收嘅时候，你又有啲尖寒尖冻啦。 系啦，所以其实咧都要睇下自己出门口或者出没嘅时间系几点钟嘅。我自己就习惯咧，即系如果一早一晚放工都系凉，咁你冇办法啦，一定要即系戴口颈巾或者要着件褛啦。如果咧，我系即系譬如10:00啊，去到1:00-2:00出门嗰啲时间咧、我通常都一定唔会着褛出街嘅、就宁愿咧带一条咧可以变做呢个披肩嘅口颈巾，咁、就变咗可以拎少样嘢咯。 喂、我都中意啊，揽条颈巾咧等于着件褛噶啦，又方便又心大件。 够暖就最好啦，再唔系咧就好似之前咧人哋教洋葱保暖法咧，咁咧啲女士其实都好聪明嘅、我知道咧有啲女士咧都系会喺自己手袋里边咧卷埋一件细细件嘅嗰啲保暖内衣啊，咁如果冻起上嚟咧就入去洗手间笠翻一件咯，如果唔冻嘅话咧就全日就继续袋住喺度咯，等冻嗰日嘅时候就攞嚟即系保下命保下暖咁样咯， 都几好啊呢、這个方法。 是啊，即而家大家都系中意带啲细袋啊，同埋中意越轻便越好啊嘛。咁、所以呢啲即小法子咧，就其实男女都适合嘅，即袋定一件咁嘅保暖内衣，冻起上嚟咪加多浸咯。其实加多浸就好暖噶啦，我觉得。 系啊，其实真系噶，加多一浸咧，啲暖气又焗住咗喺个身体入边，咁啊个人就舒服噶啦。 是啊，所以即大家最紧要都系呢啲，尤其是疫情期间咧，即系诶，既然都唔知点避啦，或者既然即系只能够系做好自己嘅防疫措施嘅话咧，咁就保重身体都系好重要嘅一环嚟噶。 咁大家呢样嘢要留意住啦吓。 嗱，疫情期间咧，可能大家都多咗留喺屋企啦，咁咧就可能会多咗咧喺屋企搵啲小零食食啦。咁我自己咧屋企咧就因为有小朋友嘅关系啦，同埋咧其实我都几比较少食一啲新鲜提子嘅。咁所以咧我屋企咧其实系有好多呢个提子干嘅。 我个仔嗰啲提子干食晒啦， 系嘛？我通常咧，即系我去买嘅时候咧，我都会一次过买好多啦。同埋，因为如果咧你食啱一只觉得好味咧，同埋你又即系问过，譬如个产地啊、来源啊，咁你觉得诶试过 OK 喎，咁通常你都会翻转头去翻同一个地方嗰度买嘅。即系我自己嘅习惯系咁样啦。 我咪谂住翻转头问你攞咯。 好啊，因为咧提子干咧，我成日都唔系咁中意咧嗰啲你知，譬如如果一般超級市場買咧，我唔中意佢一樣嘢就係咧，佢嗰啲盒裝提子乾咧，嗰啲糖精好勁啊！ 係啊， 同埋咧，我始終覺得佢哋咁樣製咧就唔係幾天然。 同埋就超級市場買嗰啲咧，好細粒喎，嗬！ 係啊係啊，同埋嗰個我唔係好中意佢濕濕粒粒，即係嗰陣， 即係一陣 你。 我明白啊！一攞完出嚟咧，隻手好似有啲糖漿黐喺度嗰隻感覺。 係啦，我就好怕嗰種感覺嘅，同埋我就好感覺到哇！你醃到咁甜，即係好似好多添加咗嘅嘢落去，好似都唔係淨係提子咁樣啦。咁所以通常咧，我就中意去啲公司嗰度咧，就即係問過佢嘅來源啦，同埋咧即係自己試食過，覺得 OK 啦，即係唔會黐粒粒啦，乾身啲啊，咁呢一類咧我就比較中意多啲嘅。好啦，咁跟住我近來咧，我就喺度睇啦，到底提子乾。买咗翻屋企之后，应该要点样处理呢？因为咧有好多人咧就会觉得，咁佢始终都系一个干嘅食品啦，即系佢系晒干咗个干果嚟噶嘛。 咁你就唔會話特別去洗下佢啊，或者再點樣處理啦咁。咁、但係其實咧，原來咧亦都有一啲即係整提子乾嘅農夫咧，果農咧、就提大家咧，其實如果因為而家咧，尤其是疫情期間咧。咁咧買翻佢嘅嘢咧，大家成日都話要消毒啊咁樣啦。咁、但係對於你呢啲，譬如曬乾咗嘅乾果，其實都唔淨係提子乾啦，有好多唔同嘅乾果，譬如啲人有啲人好中意食嗰啲杏泡乾啊， 芒果乾算唔算啊？ 係啦係啦，芒果乾就個處理嘅方法可能有少少唔同啦。總之係嗰啲咧乾果嘅乾咧，係佢中間會有啲接紋，你驚佢可能會有啲棘住咗嘅。污糟嘢啊，或者係有啲菌啊嗰啲嘢喺度咁樣啦。咁、原來咧都建議咧，翻到屋企之後咧，揾清水輕輕沖一沖。 嚇、得唔得㗎？佢曬乾咗喎，又沖佢啊？ 嗱，好搞笑嘅，我呢個概念我都係咁覺得啦，即係嚇佢乾嘅喎，跟住之後你揾水沖，你揾水沖完之後，咁咪可能會即係味味好怪咯，或者會即係總之好似怪怪地咁啦，你硬係覺得。咁佢話咧，其實你當然唔係叫你用好熱嘅水去淥佢啦，其實係暖暖地嘅水，咁佢就話大概35度咁上下嘅水啦，咁其實你幻想下咪即係等於擺喺一個夏天35度嘅太陽底下曬下佢咁樣咯，咁咧就可以殺咗佢個菌啦，同埋咧確保佢嗰、那個提子乾嘅身咧。就是會乾淨啲咁，即係佢就話建議你翻屋企都可以咁樣洗一洗佢。咁、然之後咧，就等到幾時可以食咧？咁你洗，因為你嗱，因為唔係叫你浸佢好耐啦。 跟住再曬翻乾佢。 係啦，然之後就再曬翻乾佢。 真 㗎。跟住咧，就等佢乾咗之後咧，你就可以再食啦。咁呢一個係即係叫做比較安全嘅方法。 咁大家參考一下呢個方法啦。 係你參考 一 下啦。我自己就咁睇嘅，即係如果我不嬲食開咧，都冇特別去洗咧。而本身嗱，即係我原有嗰批咧，咁我就覺得我唔會再特別去點樣處理佢，因為我覺得都好似冇乜事咁。咁但係咧，因為有啲咧就講到話，可能個產地咧嚟到香港嘅時候咧就比較轉接，咁尤其是而家咧，你知其實而家大家可能買嘢都真係好小心嘅，因為疫情啊嘛。咁又好驚佢可能喺某一啲嘅產品身上會沾咗啲病毒啊或者菌啊咁。咁所以就話建議大家可以浸一浸水嘅，即係浸佢5分鐘留下啦。因為佢話如果你浸得多過5分鐘咧，嗰粒嘢應該唔食得噶啦。咁所以就即係你最多浸呢都係浸35度水5分鐘就好拎返出嚟啦，跟住呢就再即時要晾返乾或者曬返乾佢，咁佢啲果農就話呢，如果咁樣去沖洗呢個味道就應該唔會點樣改變嘅。 不過我係驚咩呢，既然佢都乾咗囉，如果又整返濕佢，跟住自己拎佢曬嘅時候曬唔透呢，咁變咗佢容易發毛囉，我係驚呢樣嘢。 其實係呀，其實我都覺得係，因為你始終唔係好似人哋咁樣大規模咁樣可以布晒佢，即系人哋真系可能摊得喺啲好开阳、好烈日当空咁晒，唔知几耐先整到个提子乾出嚟噶嘛？ 系啊，成日嗰啲即系要唔知晒7749日啊咁嗰啲 friend 嚟噶嘛？ 你有个天棚都好啲啊，起码冇嘢遮挡，可以真系晒到佢。但系譬如好似我哋屋企嗰啲咧，真系隔住只窗啊，或者有啲嘢遮挡住咧，其实真系乾唔透噶，我觉得。 不过隔住只窗有隔住只窗个好、啊，落雨你唔使赶住跑去收佢、啊。 哦，咁啊系，都系嘅。 如果唔系我哋天台嗰啲咧，有一落雨话俾你听，全军覆没啊！ 唔系要赶住要睇天气啦，好似啲人晒棉胎咁样咧，要知道嗰日全日都系天晴咧，先至好去晒咯。 系啦，咁呢个大家吓谂下办法处理啦吓，呢、這个提子乾啊，乾果类嘅乾物啊。 系啦，即系呢个就果农嘅建议啦。咁不过我就觉得即系自己心安理得啦，即如果你真係好擔心嘅話呢，如果你問我呢，我就會寧願唔買住 囉。 安全啲嗰一排，即係你確認咗嗰個來貨嘅時候係都係安全㗎啦，隔咗好一段時間啦，咁先買就好過自己喺屋企呢，我驚我搞到呢拿手唔成勢呢，又嘥曬啲嘢囉。 係啦，跟住自己曬得唔透嘅時候呢，又真係搞到佢即係就發毛呀，跟住食咗落肚仲麻煩囉。 係呀，就係咁啦。咁所以都即係提醒大家啦，雖然乾果可能大家少啲去處理啦，咁但係真係其他嘅嘢食又好，或者你買翻嚟嘅嘢都好啦，就算係你喺第二度購買翻嚟嘅一啲運輸嘅包裹咧，都記得要徹底消毒咗個包裹先，拎入屋，然之後就自己記得掂完個包裹都要洗手咯。 係啊，呢句啱啊，即係啲包裹嗰啲係最污糟喎，成日覺得都唔知去過曬環遊全世界先去到你屋企。 係啊，所以咧我咧自從咧即係呢一個禮拜。 即係大家都咁急嚴峻咧，個防疫意識特別加強咧、哦，我就開始唔敢網購。 係啦，暫時喺落街買啦，你屋企下低都咁多嘢買啦。O K 嘅， 系啊，但我而家连街都决定唔少啲落啦， 系咪？咁即系啱啊！你呢个防疫意识做得好啊！ 我相信我今个月会储到钱嘅，所以，但系下个月又会派翻晒啲利是钱。 加油啦吓，等你封大利是。好啦，拜拜。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 Kitty， 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晨光百科， 继续翻到嚟《晨光第一线》。早上的时间六点就45分啦吓，咁啊出边系17度的气温。好啦，讲下啲饮食啦，点解饮食都要讲呢？饮食都存在咗咧，就系好多奥妙喺度噶。嗱，有啲人就话到，喂，冬天比较容易肚饿，其实系因为咧，我哋对抗住寒冷，我哋身体冬天嘅时间消耗嘅能量会多咗。不过多咗可能系着量多咗啲嘅，你唔好谂住，喂，多咗好多啊，咪多成千卡路里？唔系，即系多少少嘅啫。咁啊，所以就唔好谂住咧，就系食翻好多，去到令到我哋嘅身体咧就要有能量，本身都应该够能量噶啦。香港啲富裕社会啊，咁啊都好少人咧会系好似以前嘅年代皮包骨咁样噶啦。咁啊留意住自己进食啦。咁另外有啲人就话到啦，喂，有啲人咧。飲湯啊，飲水啊，咁啊都會就肥嘅喎、哦，因人而異嘅體質。咁啊，點解有啲人甚至乎咧就話到，譬如法國人啊，紅蘿蔔佢容易肥咧咁樣。咁有兩種講法嘅，咁啊其實你真係一碗湯都唔會令到我哋肥嘅，因為湯入面呢其實亦都呢就有好多係營養物啦，咁啊反而呢就係有陣時可能某啲食物嘅元素佢令到我哋面色紅潤，咁所以先至會令到有一種嘅錯覺喺度嘅。咁啊但係亦都有啲人就話到啦，早餐係咪最緊要呢？根據大部分嘅醫學呢，佢哋亦都係證實呢樣嘢嘅，因為夜晚我哋瞓覺嘅時間其實肌肉就休息啦，咁但係好多嘅器官呢，心肝脾肺腎啊，好努力喺度工作嘅，佢人唔喐啫，內臟要喐噶嘛，消耗咧其實都大噶。呢啲能量咧就係前一日嘅晚餐提供俾佢哋嘅，因此如果早上食早餐咧，其實重要性就係能夠令到我哋身體能夠恢復翻體力，咁啊儲足呢個能量咧，咁啊可以咧就係去到俾翻我哋嘅內臟。嗱，记住一样嘢，我哋身体喐咧，唔系净系我哋啲手手脚脚喐，其实我哋内脏都系一样噶。就正如有啲人咧食饭咁样，饭气攻心，或者食完饭特别攰，系因为我哋嘅身体内脏咧就需要好大嘅能量，佢哋将你头先食咗嘅食物咧去到消化佢。咁所以咧有阵时食完饭点解会攰，好似做完运动咁样嘅，系因为我哋身体内脏都一样咧要好努力去到工作噶。 叫笑也敢跟你非奢侈错。似公仔也好，很有火。你估中几多？当你及时看轻我，你如难揣摩。要优雅可更端庄，要火爆可武装，不固定在困困中等上锁。What you waiting for？ What I need？ What I need？But I'm killing anyways, 'cause you know I'm a pro. So let me break it down, take it slow. Let me show you how to turn down these shows. 当你越是看轻我，我越难揣摩。按一按 F 五好吗？擦身你的耳朵，只要活着，终可改写结果。What you waiting for? 曲嚟自谭嘉怡嘅 Eyes on Me。 你做乜咁攰啊？ 我疲劳啊！ 乜嘢疲劳啊？ 抗疫疲劳咯，做咗咁耐防疫嘅嘢，好攰啦。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你支持我，我支持你，大家都会精神啲。 系、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五十一分啊，咁啊，出面天气方面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嘅雨嘅，咁啊，唔知使唔使攞啲遮叔个遮出嚟帮下手啦？可能都未必噶，未必见到雨啊吓。咁啊，早上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系二十度嘅，咁啊，而家十七度嘅气温，咁啊，相对湿度咧8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咁啊，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啊，咁啊 KOL 系列啦，电话侧边啊邀请到咧就系我哋嘅嘉宾啊，咁佢咧就系嚟自香港山艺协会总教练啊。梁之浩 Sunny Sir， 早晨 Sunny， 喂，早晨小白，早晨。 今日咧，咁啊，除咗我哋即系叫做平时行惯山嘅人咧，我哋都可以邀请其他人行山喎 ，Sunny。 冇错，我哋今次咧就假设要无障碍嘅行山路径。 嗯，无障碍行山路径，即系我就咁谂啦，或者就咁听，系咪连轮椅都去得到嘅行山路径呢？ 是啦，冇错啦。因为呢好多时候呢我哋都有啲团队啦或者朋友呢会 request 咁啲路径呢可以俾啲轮椅嘅朋友仔呀咁样。咁你话佢係咪一定要电动㗎手推嘅有人推得唔得呀咁因为你知啦上斜就有啲难度㗎嘅轮椅方面。咁我算我哋啲路线呢今次就都是大家行过嘅。我哋行一个步力径。 哦以前曾经都略略介绍过㗎啦。 冇错冇错，呢个系呢个19世纪个英军司令个名嚟嘅。咁嗰条路线咧，今次好简单啫，即系由湾仔峡、中峡去翻黄泥涌峡。因为呢段路线咧平嘅。咁最紧要系就阔啦，同埋有个石屎路嘅。 系，喂、哦，石屎路好紧要啊，因为大家行山咧，可能即系中意特别行山嘅人士会觉得咧，如果系行山就一定要撇除呢一个石屎路，就一定要行翻嗰啲石头啊、泥路啊咁样，咁但系我哋又谂，如果真系泥路、石头路嘅话咧，咁其实轮椅人士又未必去到嘛。 系冇错。咁啊，今次咧，我哋就大家都去试下，不如可能相见一齐啊，可以一齐行下，咁啊推下个呢条路线 OK 嘅，咁啊好简单啫，就系、是、起点啦，咁我哋系搭15号巴士啦，咁跟住就喺翻，其实喺 IFC 就上车噶啦。 系，哦，咁都好方便、啊。 咁啲师傅好好啦，即系有啲师傅好到你啲。你佢知你輪椅咧，佢會特登幫你安排啦。咁就即係呢個香港最文明就係呢樣嘢，我都覺得係。咁跟住我哋就沿途落其實唔難嘅。上到山頂平行過去啦，推車仔啦。咁跟住咧，佢仲有一樣嘢好嘅，都能夠遠眺到望到陽明山嘅。 哇！哇！嗰個風景都靚喎。 系啊，当然啦，即系有人有我喺网上面又揾过啦，我自己行过啦，咁有啲街坊就话，哇，呢段路都闷、哦，咁、但系闷得嚟咧，佢就真系喺个树林里面嘅，即系可以吸收好多绿色嘅空气嘅感觉，真 系 好舒服。 佢两边都系有树嘛，因为佢除咗咧就系话既然无障碍行山路径，即系一啲轮椅人士啦。但如果我心谂咧就系、是、如果有啲譬如有 B B 嘅，咁佢仲未好行到路嘅。咁又想帶小朋友，可能一歲咁樣，又想同佢行下山咁、哦、樣。咁其實呢條路線又啱 B B 車推下推下喎。 小朋友真係犀利啦，又俾你講多樣嘢。 唔係因為我喺山系人咧，我成日都會諗唔同年紀嘅人可以去邊啲山段啊嘛。咁如果你話呢一段路佢都方便四個轆嘅時候咧，咁一定係我又會諗係 B B 車都去到，因為而家疫情咧，你成日困住個蘇蝦喺屋企。其实你都闷啦、啊，系咪先？咁但系你去嗰啲行山嗰啲，你又心谂，哇！如果行山路又危险、啊，我又想去呼吸新鲜空气，系咪都冇机会咧？又唔系啦，呢条路线咧，咁啊啱大家啦，即系几批人士都啱啊。总之你有四个辘嘅，轮椅人士或者系 B B 车嘅，咁亦都可以好舒服咁去到啦。 即系呢度，不过呢段路咧就去步道径后段咧要睇睇，因为佢落斜嘅。 哦，咁啊小心、啊。 同埋咧嗰段路咧就真系仲有车行嘅，咁呢个就系要留意啦。即系可能啲师傅未必睇到你啊，咁可能要睇睇，喂小心啲、啊。咁呢个我都觉得仲要睇样嘢。佢后段咧就系有啲唔平，同埋有啲斜斜地嘅， 少少粒粒突突，即系有阵时啲石屎未必起得咁靓啊嘛。 咁有啲石屎咪拱起咗。 我哋自己行就梗係唔留意唔到，可能推車嘅同事，推車嘅朋友仔啊，去輪椅咁啫，可能即係暗斜咧，有在旁人士幫手扶一扶咧，就 O K 嘅。不過而家啲電動輪椅都夠力嘅，都 O K 可以試下嘅。 係電動輪椅都夠力啦。咁當然，如果你話喂約多幾個朋友嘅，咁啊萬一電動輪椅啊都會冇電噶嘛，係嘛？我唔知啊，因為其實我冇接觸過電動輪椅啦，我唔知佢電力可以行到幾耐。我淨係諗，即係唔怕一萬，只怕萬一，因為都是行山，行山呢成日都是想很多萬一的，即是最基本的東西，就是譬如水啊，那如果你說我是需要有輪椅的，那會不會萬一它沒有電的時候我可以怎樣處理呢？那這些想多一步呢，那你個人安心了，就算沒事你都行得 happy 一點啦。 是的，其實我們還有很多這些，原來香港呢都有幾段這些這樣叫無障礙的路徑的。 嗯，是不是全部都是 在港島的？ 哦，唔係啊，唔係啊，有啲係西貢噶， 西貢有， 係西貢有噶，因為其實就有時候啲洗手間咧，而家已經好多有無障礙嘅，佢真係預你啲輪椅啊，有需要嘅人士去用啦，所以比較係闊落啲嘅。 啱啊，我見到啲資料顯示咧，灣仔峽嘅洗手間都已經係有一個咧輪椅人士嘅洗手間噶啦，無障礙洗手間同埋涼亭都有喎。 近幾年就即係呢個係有進步嘅，咁。我成日都覺得就大自然大家噶嘛，咪一齊去咯，咁樣即係有啲咁嘅設施，我覺得係好 嘅 喎。 嗯，啱啊，係咪？咁啊，唔同界別嘅人士都可以享受到行山嘅樂趣，咁亦都係我哋做節目介紹嘅一個宗旨嚟噶嘛，呢樣嘢。 因為今次段路就都係個半鐘， 係 三公里鬆啲啲啦，咁 係。 咁初常朋友可以揾啲即係幫手嘅一齊去行啊，三五知己去。都可以試下呢個 喎。嗯，呢、這個唔錯啊，我都可以同啲朋友一齊去啊，特別係即係輪椅人士我就未必識咁多啦。咁但係有啲BB 出咗世嘅，成日都同我講有冇啲山路啊，係行得好啲啊，咁啊可以約教佢哋去呢一個灣仔峽度啦。啊，咁呢、這個 咁終點走嗰陣時咧，因為喺黃泥涌峽度上車嘛。 嗯。 咁你就其實好多車可以走噶啦，巴士基本上架架都得， 真係一炸上可以上車。 咁但係都要留意翻，因為個終點嗰度咧，黃泥涌峽道咧，其實好多車嘅。咁呢度真係要小心啲。 嗯。 咁同埋而家手機方便啦，可以睇定個 apps 啦，睇下點鐘有車啦，咁先去排隊或者等咧。咁呢個又係另一個真係，而家即係香港好方便。 係呢、這個真係，你喺外國咧，你走咗架車，你望住嗰個時間表咯，你都唔知道真定假。老實講，有陣時。 咁都有唔差嘅，有時候交通 又唔差， 有啲唔差。 但香港嗰個巴士嗰啲 app 咧，真係要賺，佢唔差，即係講你一分鐘，你真係好好，其實可以做到。咁呢、這個 係啊，真係噶，真係唔錯， 做得好就要賺啦嚇。咁啊，希望大家都嚇揾條啱嘅行山路線。咁如果有無障礙行山路線嘅時候咧，咁啊亦都可以咧同啲輪椅人士一齊去到感受一下行山嘅樂趣啦嚇。咁啊有機會又同我哋講下咧其他特別嘅路線可以俾唔同界別嘅人士行下喎，Sunny。 好啊，好啊，好啊，再試下先，之後再同翻嚟同大家講啊。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Sunny，下個禮拜再講，拜 拜。Okay, bye bye bye。我係晨光第一線嘅 Kitty， 每朝六點你做緊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緊早餐，趕緊翻學，準備翻工，無論你幾匆忙，我都會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杰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近期，泽连斯基在社交专页表示，小规模入侵的情况并不存在，正如在失去至亲时，伤亡和悲伤都不会微不足道。报道说，俄罗斯在接壤乌克兰的边境附近派驻约10万名士兵，俄方否认有入侵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早前向西方国家提出一系列要求，包括乌克兰永远不应该被批准加入北约，而北约要放弃在东欧的军事活动。天气方面，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雨，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又为20度， 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系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清晰教育发展中心，善德基金会合办。香港电台、香港齐心基金会全力支持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民间传说月中有玉兔，中国人自古就对太空充满好奇，又怎样凭自己的力量一探究竟呢？原来在探索国家宇宙奥秘之路，港人亦都有份参与其中。香港理工大学工业及系统工程学系精密工程讲座教授容启亮就是奔月探火任务的国家级老臣子。 嫦娥三号及嫦娥四号分别在2013年及2019年顺利升空，他们都安装了由容启亮团队研发的相机指向机构系统，用作拍摄月貌全景影像以及监察月球车执行任务过程。 这两次工作成效超卓，奠定港产科学家、港产航空仪器在日后国家太空任务的重要席位。 嫦娥五号2020年揽月归来，首次采集约2公斤的月球表面土壤返回地球，当中自动采集及保存月壤样本的关键仪器表取采样执行装置，亦是出自理大团队。这套装置技术含量极高，要轻巧及抵受太空极端环境，由超过400件工件组合而成。 采样分12次进行，用了大概20个钟就完成任务了，比原定时间快了1/3。容启亮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说，10年努力没有白费。 2021年5月15日，中国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成功着陆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祝融号火星车顺利建立对地通讯。容启亮研发3年的火星相机仅重390克，却发挥重要角色，负责监视着陆情况、火星环境以及祝融号操作状况，更能抵受落火时约地心引力6200倍的冲击。 中国是第三个有能力到月球采样、第二个成功登陆火星的国家，接连在太空科技取得突破。纽约时报认为，证实中国航天局在探索太阳系的顶级机构中的地位。 太空安全是未来国际竞争及全球治理的新焦点，中国坚持和平探索，积极参与国际太空合作，在加快发展相应技术方面，香港科学家亦可以贡献国家所需、香港所长的力量。 声音演绎黄天怡、思芬，国家安全教育通通识。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สวัสดี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 Namaste Namaste จุลิสุ ลามาอิลิกุม อัสสลามุอะลัยกุม Hello 一齐深入认识少数族裔嘅朋友啦！ 电视节目 Hello 好邻居，每集都会有我 Emily 同埋我 Andrew 带你拜会喺香港生活嘅少数族裔朋友，学习佢哋嘅语言， 认真交流，体验彼此嘅文化。 Hello 好邻居， 今日下昼6:30， 港台电视31。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医管局癌症服务中央委员会主席郑志坚医生， 有一啲小型啲嘅研究咧，专系咧去针对癌症病人去进行研究，睇下佢打咗之后嗰个有效性会唔会一样啦，或者系咧会唔会嗰个副作用会大啲咧？咁呢啲小型嘅研究亦都有数据已经出咗啦。咁啊，发觉咧癌症嘅病人无论喺边个种类咧，如果你打齐两针之后咧，咁啊同普通嗰啲病人咧都唔相差太大。咁而打就算冇打呢、這个免疫嘅治疗咧，那個副作用亦都唔見到有增加到，咁所以咧，我哋譬如中央委員會同埋咧國際上咧，都佢個建議就係話咧，所有嘅癌症病人啦，無論你係邊個種類啦，無論你個期數啦，無論你係進行緊咩治療咧，其實咧都適合喺適當嘅時候咧，都應該去盡快去接受呢、這個疫苗嘅注射嘅。 我們在乎你，香港電台同心抗疫。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啊7:11啦吓，咁啊有一啲射击练习嘅通告嘅，咁啊等白元浩咧先同各位听众睇一睇啦。今日由上8:00至到晚上9:00，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咁啊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咁啊，同样都系射击练习啊。今日由上午8:00至到晚上9:00，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亦都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唔知会唔会落雨呢？ 我点知啊？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咁啊，晨光交通天文台有啊 Toby 喺度，早晨 Toby，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交通情况系咪都几理想咧？ 就都唔系太理想啊、 哎， 因为有交通意外啊。 咁、哎、快啲听听先， 先讲下啦，就喺佛光街嘅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系需要封闭嘅，咁、但系现场咧就唔系话好挤塞啦， 仲早啦， 系啦，仲早啦，咁经过就小心啦。重复多次啊，就系佛光街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因为有交通意外嘅，经过要小心。咁至于较早前程长道去观塘近住大埔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呢一段嘅程长道交通回复正常。葵涌嘅上角街咧，亦都因为有强制检测嘅行动咧，就已经完成咗啦。近住咧就系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一段上角街已经解封，葵涌村日葵楼对外嗰段上角街已经解封。咁喺封路方面，马料水嘅创新路因为有渠务工程，创新路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科学园第一期嘅慢线咧，仲系需要封闭噶。隧道方面，暂时各区隧道都系正常。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比较车多。咁、今日交通咧大致上系咁咯。 系咁啊 ，Toby 讲你嘅一啲关注嘅事情之前咧，咁我都有啲嘢想问一问啊嘛。关于呢、這个即系大家都经常会用可以睇到交通挤塞情况嘅地图啊。 系 咁呢个地图咧，其实有阵时候我会见到都几多有啲叫做。好似 stop 啊， 影线咁样， 系啦，影线啊，红白红白间条啊，咁嗰啲其实有冇啲咩特别意思咁啊？等啲如果大家都用相关系统嘅时候咧，就可以知道一下嗰个系封路定系咩嚟？ 其实用呢个系统咧，有时候就即系唔可以话完全信晒佢嘅，有啲位咧就要系都系要你去再去睇一睇究竟系咪真系有封路，因为咧其实有时候可能佢系凌晨封咗路嘅，因为凌晨咧，譬如头先你可能喺个地图见到加士居道天桥嗰度系有咁样嘅。情况啦，咁其实可能系佢琴晚封咗路咁样，或者咧就 系 之前有时候启德隧道咧都好兴嘅，就系会咁样成条隧道，咦好似封咗路， 即系红白红白间呢啲咁样啊， 系啦，即系有个 stop 嘅一个图案咧，咁你见到系有嘅，咁但系其实咧实际上佢已经系封完咗噶啦，佢前一晚可能有啲工程真系封咗，咁然后咧就但系已经完成咗，但系呢个地图咧未嚟得切 update 啊，咁所以咧就你会仍然见到佢有呢个情况出现咯，咁所以咧就唔好信晒佢，有时睇呢个地图，咁当然啦，即系有时候。 真係封咗嘅，都佢有時好準㗎喎。你封咗嘅話，真係係呢個紅白紅白影線嘅。 係啦。 咁所以呢最實際其實都係睇返我哋嘅交通消息。咁呢就 啱啊。 係呀，我哋就係最 update 囉，就同大家講邊度真係封咗路啊。咁啊，同埋同大家去 update 啦，邊度有啲晚間嘅工程啊。有時候通常呢啲工程呢都係夜晚大家收晒工啦，喺條街度啦。 係啊，雖然相關嘅資料呢其實運輸署都會有公告喺個網頁上面。但如果你譬如話，喂，我揸車喎咁樣。我邊度仲有時間？我揸車嘅時候仲去運輸署嗰度，去到係咁撳啊，係咪先？咁所以就聽住交通消息。因為 Toby 有樣嘢講得好咧，就係有好多古怪符號喺個地圖嗰度出現咧。其實我哋未必知道第一時間知道係咩嚟嘅咁樣。咁但係交通組咧就我自己有睇過佢哋嘅運作咧，就係當佢見到喂都有相關嘅指示，佢哋都會即刻去 check 啊，到底做咩咧咁樣啊？咁然後佢哋就有天眼不斷去睇，哎哦，嗰度冇事咯，跟住又會上翻有關嘅政府部門嗰度睇一睇佢哋嗰啲公告啊，係咪完咗啊咁樣？咁啊喺電台嗰度話翻俾我哋聽，咁又唔使話自己下 check 咁樣，真係好方便啊！ 係啊係啊，所以我哋其實呢一個系統咧都係輔助性質啦，對於我哋工作嚟講咧， 係啦 係啦，咁所以咧最實際我哋都會提供啲啱嘅俾大家嘅，咁大家到時候咧就留意一啲最新嘅消息啦。 係啦， 咁啊同埋嗱，小白今日咧就除咗要留意就係頭先嗰個地圖唔好盡信之外咧，另外有一样嘢都要留意嘅，就系咩咧？就系、是、呢个九巴座位啊，再次出现针啊！ 唔系啊嘛， 系啊，即系之前我都记得有一个礼拜我都讲过，就话有架巴士有啲针喺度。诶，琴日又出现啦，喺一架巴士就系601号线啊，九巴咁样，咁就喺上层嘅右排位啊，后尾咁样嘅位置啦，嗰度发现系有两支3cm 长嘅针。 哇 哇，咁就打横咁样咧，插咗喺个位嗰度个边缘个位咁样。 系， 咁好彩有乘客发现咗啦，就报警处理嘅。 系， 咁好彩亦都冇人受伤，咁但係大家坐低嘅时候真係要留意呀，因为呢一个事件呢喺三个月内已经係第三度发生㗎啦，之前有两架巴士都有啦。 係啦，咁听众听到嘅时候呢就最紧要呢就係自己如果係坐巴士嘅时候呢，咁都望一望张凳先，係啦，望清咗张凳 clear 咁样先冇坐喺嗰度。 係啦，即係唔好好大安之意即刻坐落去呀，諗住享受张凳啦， 跟住吉亲咁就唔好啦。 係啦，就 係同埋係拉到㗎，呢啲刑事嚟㗎， 其实大家唔好做呢啲行为啦。系咯，咁大家小心咯吓，搭车嘅时候 系咁好，唔该晒，咁啊 ，Toby 好嘅提醒啊，咁大家坐车嘅时候都要望一望张凳先，咁安全啦，先至好坐上去，咁亦都唔好犯法啦，犯法咧就警察都拉到，而家周围都系 cam 啊，咩都睇到晒噶啦吓。好，咁天气方面咧，咁睇下 O 又睇到啲咩先？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朋友啊，真系唔明咧，啲人点解要用啲咩心态啊，摆针喺度咁样？ 即系又要有自己又负上一个法律嘅责任，又伤害到人，我完全我都唔明白噶，做嚟做乜啊？呢啲咁嘅嘢离晒谱， 呢叫损人就不利己啊！呢啲就会咩嘅系啦，会俾人惩治嘅啊！咁啊，我哋讲翻啲好人好事先。今日咧好天气啊，除咗有好人即系、就是、你啦，好事咧就听晨光第一线啦，同埋咧。好天气啊！依家话俾你听啊，好天气，至少冇落雨都系好天气啦、啊。蓝天白云都见得到，系能见到争啲啫。咁望去香港岛嗰边咧，你话喂睇下啲山顶豪宅啊！琴日咧，喂嗰、那个彩票中唔到，望下得唔得？望都唔俾你望啊！白蒙蒙一片啊！ 中都买唔到啊！七注中啊嘛，睇咗 系啦，仲要嗰七注咧，我一定要 clarify 翻呢样嘢。嗰七注有一档有一注啦。是公司可能十几个人夹的话呢、其实那一次都不只是都不会有那个咁丰厚的利润啦，我用这个字啦。 咁、 所以就即是讲出来就话七注，原来那七注全部都是啲人分散夹钱买的，咁可能就再分薄啲咁啦。不过呢啲朝头早擘大眼梗係讲综合中六合彩开心啦，今次唔得，下次到你噶啦。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下先。 好，唔该晒欧。咁啊，出边嘅天气方面啊，大致多云，短暂时间啊有阳光嘅，咁啊有几阵雨。早上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啊20度啦，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噶。咁啊，展望明日亦都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雨及星期一咧。和暖潮湿能见到咧就较低啦，咁啊都见到天气啲变化啦吓。而家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4，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嚟嘅。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 早晨，佳哥。 早晨，各位。 哇，睇下个日历咧，而家农历年尾噶啦噃。 系啊，好快咧，嗱，过咗就尾牙啦，又过咗啦。咁啊，跟住下个礼拜咧，就应该系到呢、這、一个另一个年尾一个大日子，就系、是、嗰个叫借租啊。 嗯， 系啊。咁啊，一讲起借租咧，咁啊，民间啊都有好多嘅仪式噶，都系啲民间风俗啦。当然就唔系嗰啲咩大阵仗嘅法事啦，都系屋企啊拜下神啦、啊，或者啲庙宇啊拜下神咁样啦。咁啊，讲起一样嘢，关于借租咧，又唔知道你知唔知咧？ 嗯， 就系、是、咧，有啲庙咧借咗租之后咧就唔开噶咯。 吓，真系收炉啊！ 收路噶，嗱你唔好以为啲庙咧年尾嘅时候好多人还神啦、啊，咁啊一路长开嘛，方便啲善信啦、啊。但有啲庙咧就唔系喎，借租咧就有分为官三民四噶嘛。 嗯， 一般嚟讲咧就系做廿四嘅，咁啊咁啊廿四嗰日借唔做啦。咁有啲庙咧，咁啊嗰啲负责人啦、啊，去嗰间庙度咧就拜咗个神灵之后咧，咁、 嗯、 佢就会有一个动作嘅，就咩咧落幕啊。 哦。 咩落幕呢？嗱，你留意下，有啲庙，特别系潮州， 嗯， 潮州人嘅，或者系学老人嘅庙， 嗯， 嗱，佢个神殿嗰度咧，个神龛咧，就会有咧，好似咧嗰啲咩咧，即系戏院嗰啲幕咁样嘅窗帘咁样嘅，吓、嗯，嗱，呢块窗帘咧就唔系净系咁简单咧，我嚟做一个装饰用品嘅， 嗯， 系有用嘅，原来系咩咧？就系喺借做嗰日，当嗰间庙嗰啲负责人借完做，即系借埋个神啊。 嗯， 多谢埋个神，辛苦咗一年之后咧，咁咧就会闩埋个嗰度幕落幕。 嗯， 然后咧祭祖之后咧，呢个神咧就休息噶。吓，佢乜佢喺人间休息啫。 嗯， 佢就唔系喺天庭休息，佢系要上天庭去咧去复核啊，即系去交报告。 嗯， 就俾阿玉帝。所以喺呢段日子咧，佢就上咗天庭，系唔喺人间。咁你嚟拜神都冇用噶，我听你唔到嘅。 哦， 系啦。咁一直咧要过到新年，咁过新年几时咧？嗱，一般嚟讲咧，就系、是、年初五嘅子时。 嗯， 如果年初五子时咧，咁、那个神灵咧就会落翻嚟。嗱，咁嗰啲庙咧，嗰啲负责人咧，就会咧再一次咧就系、是、拜神。好啦，拜完神之后咧，其实公营圣驾，公营个神灵啦，翻嚟开工，咁又开翻嗰个幕，又绑翻起佢，咁咧就先至系新一年嘅开始，个神先听到你嘢。咁亦都有啲庙特别喺呢一日咧，佢哋认为咧。啊！呢、這个神啱啱喺上边咧报告完落到嚟之后咧，咁啊新一年嘅工作开始啦。喺呢一刻求签嘅话咧，系特别灵嘅。 嗯， 所以咧佢哋就叫啲签咧做下马签。 嗯， 因为咧个神灵骑只马翻落嚟开工，咁啊一落马，你就即刻向佢求签。呢支签啊系最灵嘅。 嗯， 所以点解有阵时咧，我哋你留意下佢啲庙咧，佢咧就会喺埲墙嗰度咧。贴咗咧好多签嘅签文啊，就话系求签得翻嚟嘅。嗱、 嗯， 其实呢啲就系下马签啦。咁、 嗯、 咧下马签咧形形色色，即系点解咧？你问嘅事唔同啊嘛。譬如话问运势，当然系为嗰个地方去问先啦。 嗯、 譬如话地方嘅金融，香港嚟讲，好多人问金融啦、 嗯， 问地产啦，问贸易啦，问最紧要咪譬如问呢、這、一个平安啦，咁、 嗯、 样问好多嘢嘅，咁又会贴晒喺度嘅，就睇嗰间庙咧，想问几多啦咁样咯。之后咧又可能问，又会有啲嘢就问佢间自己个庙嗰个今年个运程系点啦咁样。咁、 嗯、 有好多嘢贴晒喺度嘅，咁咧所以如果你有时去到庙咧，你留意一下嗰埲墙咧，佢贴咗好多咧当年问呢个运程嗰啲签文咧贴咗喺度嘅，其实就系下马签。 系、 嗯、系啊，就系咁嚟啦。嗱，不过咧有一个几得意嘅，就系、是、咧我去咗一间潮州啲庙里边。嗱、 嗯， 咁呢间潮州庙咧就。个个神咧喺借做之后都休息噶喎，咁、 嗯、 唯独是咧喺门口侧边咧有一个神，咁咧佢咧叫做张老伯，咁咧但系佢里边所有神龛都拉晒帘噶啦，系佢嗰个冇拉帘噶，咁我就问个主持啦，我话喂，我主持啊，我点解咁个个神灵都拉晒帘，佢唔拉啊？哎，佢话你有所不知啊，佢话原来呢个张老伯咧，根据佢哋乡下，乡下个讲法咧。是一个咧负责咧守住阴间其中一条通道嘅一个守护神嚟嘅。 嗯， 咁即系话咧，如果有人不幸过咗身嘅话咧，咁咧佢咧就会行嗰条路嘅时候咧，佢就会拦住佢先。 嗯， 跟住咧就拎本阴阳册出嚟， 系 check 下佢生前做嘢做得好唔好，跟住先俾佢即系俾佢过咁样嘅 check， 即系佢受完尽咗未先俾佢过嘅。 嗯， 好啦。 正正系佢哋民间有呢个咁嘅讲法咧，所以咧，佢呢个神咧，佢哋话咧系廿四小时，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廿四小时不休嘅。点解咧？因为如果有啲人，佢家人嚟为嗰、那个一个病人去求事嘅时候，咁咧佢可能佢受完未尽嘅。 嗯。 咁咧佢咧就唔会俾佢走住嘅。 哦。 咁咧佢啲家人咧就会求佢放佢放佢一段时间。等佢咧就唔好咁快即系离世。 嗯， 点解可能佢可能有啲亲人未翻到嚟啊，或者有啲咩未做完啊咁样噶嘛？希望咧求嗰、那个呢、這个张老伯咧放佢一马，暂时咧就唔好俾佢过嗰条桥住，就唔好离世咁样。所以咧，既然有呢个咁嘅即系应急功能咧，所以佢系唔得休息嘅。 哦， 任何年初一有急事嚟求佢，佢都要在世喺度。招呼啲传信嘅， 好紧要啊！呢个保安嘅作用，即系张保安先生咁 啊 嘛。 系啊，啊，讲起其实仲有一样嘢，乡村啊，今日以前我哋新界咧围村咧， 系 喺谢做嗰日咧，系会人咧有啲即系啲寺院啊，系派一种叫做咧做傻噶。 嗯， 咁咧呢个传统咧叫做接做傻， 系 做傻咧傻文嘅傻。所以即系咩咧？即系话，即系即系一种文书体系啦。咁、就向呢、這、一个就下级向上级咧，系宣读一啲嘢咁样嘅，咁啊叫疏文啦。 系 好啦，咁啊叫接做疏咧，即系话咧，原来咧你知啊，我哋民间话噶嘛，即系做军嗰日咧就会咧就离开呢、這、一、個、就要上天庭。咁、啊将你啲民间啲衰嘢，即系报告好嘢衰嘢，都要报告上天知道噶嘛。 系 咁嗰日咧，你就咧就要咧就俾张咁嘅嘢。烧俾个做官带上去，咁等你咧，帮你讲几句好说话咁样，咁、 哦、 啊叫做接做疏， 系 啦，有啲咁嘅嘢嘅。 嗯，明白晒啦。 不过而家冇啦，而家冇人做啦。咁一般嚟讲，冇话刻意咁做噶啦，因为咧嗰阵时候我听嗰啲村民我讲咧，嗰阵时啲尼姑入村咧，即系叫啲人接做疏咧，咁、一般嚟讲咧。啲村民都會俾翻啲米啊，俾翻啲即係乾糧啊，嗰啲尼姑咧上嗰啲寺院裏邊食嘅。 嗯。 咁但係而家就冇呢種傳統啦、 哦。 反而咧，如果你去啲醫紙鋪買嗰、那個做軍醫咧、去化嘅時候咧，咁你嗰篇做索咧就會連埋喺做軍醫入邊嘅。 哦。 係啦。 即係包含咗喺裡面啦。 包含裏邊啦，就唔使嗰啲尼姑嚟送俾你啦。 嗯。呢啲傳統啊，真係要問阿佳哥先知啊，我都唔知啊。 撞下先問到翻嚟，嗰陣因為已經係停咗好多年，都係啲上咗年紀人都識先知嘅啫。 嗯。係啦。好啦，嗱，今朝早咧同阿佳哥傾住咁多先，唔該曬佳哥。 嗯，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 Kitty， 每朝六点你在做紧乜嘢咧？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晨光第一线，或者你叫我 Kitty 都得。 系啦，朝早嘅时间啦，咁啊，梗系有晨光第一线陪住你啦。咁啊，出边头先阿 O 都话到咧，都有见到啲蓝天啊，不过能见到咧，哎，就好似普普通通啦。咁啊，见到天文台喺未来九天嘅天气预告方面咧，都有唔少日子咧就系密云啊，以及咧就有啲雨水嘅。咁如果准备礼拜六日咧，都有啲可能户外活动，谂住偷下啲吸下啲新鲜空气嘅时候咧，都要望清楚个天气咧，先至好进行你嘅活动啦吓。咁亦都注意咧，就系人多嘅地方咧就唔好去啦。咁啊，始终抗疫期间，大家留意住啦吓。出边嘅天气。方面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咁有几阵雨，早上清凉，日间嘅气温最高都会去到20度，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嘅，咁啊而家系早上嘅7:28，咁啊17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嘅，咁啊转头7:30之后咧，咁啊亦都咧晨光第一线啊会同大家讲下到底今个星期有啲乜嘢体坛嘅大事回顾，同你一齐倾下。 今日系1月21日。星期五，农历12月19，适宜祭祀、祈福、开光、除福、成福、入殓、作灶、嫁娶、布竹、纳财。 一个星期可唔可以唔好咁大上落啊？ 变化大先睇到你嘅坚强啊嘛！今日记开仓造屋 安葬安藏。 是啦是啦，记得啦。 最紧要记得保持心境开朗。今日都是国际拥抱日。 我会俾家人朋友一个真诚嘅拥抱，令大家感觉温暖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大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分别在荃湾沙咀道明日居第一座和天水围天盛苑盛谦阁 H 座完成强检，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葵涌村日葵楼出现群组爆发，有16宗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涉及15名居民和1名保安员。大厦居民暂时无需撤离，但要接受密集检测。当局说，根据大厦确诊居民的基因排序，和早前确诊的巴基斯坦妇人属同一品种的 Omicron 变种病毒。当局追踪之后发现，这名妇人的一名确诊家人早前曾经到大厦的垃圾房执拾物品变卖。政府专家顾问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不排除有清洁工或者保安员受感染，再在大厦引发超级传播。渔护署谴责有人在新界南动物管理中心外阻碍市民交出仓鼠，以及接收市民原本计划交给渔护署的仓鼠，强调有关做法阻碍部门的工作，并可能对其本身和公众构成卫生风险。渔护署要求他们立即停止这些行为，并交回已经取走的仓鼠。渔护署已经就事件报警，如果有关人士继续进行有关行为，或者未有交回已经拎走的仓鼠，渔护署必定严肃跟进和交由警方处理。署方说，截至昨日为止，新界南动物管理中心一共已经接收68只仓鼠。警方调查多宗援交诈骗和裸聊勒杀案，18名受害人损失大约420,000元。警方之后捣破一个诈骗集团，拘捕4人。警方前年1月至去年9月期间接获18人报案，某有骗徒透过交友软件讹称提供援交服务，并要求受害人见面之前支付案金。骗徒收到有关款项之后就失去联络。另外，骗徒有骗受害人拍下不雅照片或者影片向他们勒杀。警方前日拘捕两男两女，涉嫌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和勒杀，其中人仍然被扣留调查，其余三人已经获准保释。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雨，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日是展望听日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有交通意外，经过要小心。重复多次，就是佛光街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公主道嘅慢线，因为有交通意外，咁但系现场未有挤塞，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御龙山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望实呢一个全新嘅佢。新曲风跳出过往唱抒情歌的舒适圈，嘉怡话知道自己有机会开 show 咧，第一时间就希望有一首跳舞快歌配合，完成佢梦想中的演唱会。作曲陈巧威、朱林，填词 T-Rex， 编曲监制陈巧威。今个星期全新踏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二十位。谭嘉仪 I Saw M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狮子山下好音乐，每星期将会有不同歌手分享他们的音乐和故事。 本周登场歌手包括 JW 黄浩仪、Chantel 姚卓菲。每集仲会有一个新嘅名字同你讲下佢嘅音乐梦。 狮子山下好音乐，黄天怡、宾神、磨莉、陈景鸿主持。 逢星期一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DJ， 体育一周大事回顾啊！ 好，體育一周大事回顧，咁啊先同大家講下今個星期其中一個咧，即係香港人最振奮嘅體育消息係咩啊？ 健 將加朗劍神啦、啊，係咪先？咁啊佢今次咧亦都係繼東京奧運冠軍之後咧攞咗金牌，亦都咧就喺男子花劍啊世界盃法國巴黎站嗰度咧，亦都真係好厲害，即係用幾個字盡顯王者本色， 好正喎、哦！啲佢咧自己喺社交平台嗰度講翻咧話。估唔到咧，大家漏夜咧都去支持佢打劍，佢用形容係黐線㗎，你哋咁齊心，即係講真，佢用笑笑口嘅。 你知唔知咧？即係佢雖然咁講啦，但我都見到一樣嘢咧，就係咩咧？今次佢呢一個係巴黎站啊嘛，係 啊。 咁巴黎站即係代表其實佢下一屆嘅奧運咧，即係香港人係有精神去到撐佢嘅。 係 咁呢個我都好， 就算有時差。冇问题， 冇问题啊，即系基本上完全冇问题啊， 系啦，法国唔算好时差啦，即系有时我哋睇法甲都系有啲头场可以睇得到， 冇错， 你只要玩到凌晨四五点咁样嘅， 系啊，咁啊见到决赛咧，亦都以15-12击败咗咧另外一位意大利剑手啊， 系， 咁啊攞咗呢个冠军啊，咁啊亦都之后见得到佢喺世界排名上到第二位， 系第二位啊。 咁啊，同第一位嗰個分數亦都唔係話差好遠嘅啫， 細一啊，準備 係啦，準備咧嗱，咁我哋都唔好俾太大壓力咧，就係阿張家朗啦。 張家朗話佢最憎人哋同佢講加油， 係咩？ 係啊，因為佢覺得加油咧好大壓力，同埋好有即係逼力嗰種感覺咯。 明嘅運動員，咁其實佢除咗係我哋先唔好諗係咪為香港人爭光啊？咁貨佢自己嚟講，佢真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喂，如果俾你可以爭世界第一，喂，有機會爭。 我哋都想爭啦，係咪先？咁佢梗係唔， 佢梗係會搏盡㗎， 梗係係啊，唔使嗌佢加油，佢自己都會搏到盡。 我哋改一改啊，支持你， 係啊， 嘉朗，係啦，舒服好多， 係啦，做好自己應該要做嘅事情，咁啊最好啦嚇。咁啊，除咗嘉朗啦，咁啊嚟緊嘅時候，睇下我哋都望一望佢會唔會可以真係攞到呢一個世界第一，世一翻嚟， 一日都係世一啦， 係啊，一日都係世一啦，講一世嘅呢個世一可以。咁啊，另外咧就喺北京冬奧方面啦，咁啊亦都見到咧有香港嘅選手啊出戰。 系咩？系咩？ 系啊！冬奥运动会啊嘛，喺2月4号至到20号咧，系咪喺北京举行啦？咁啊，港队今届派咗3个人咧就出赛嘅。咁啊，呢3位嘅选手包括咧就系高山滑雪运动员啦，咁啊，以及咧就系短道速滑咁啊代表。咁啊，亦都咧就系话算系啊代表团参赛嘅人数系历届最多嘅。咁梗系啦，你冬奥 系咪外国人面口嚟噶？我想问佢。 其中一位咧喺接受传媒访问嘅时候，我记得好似系讲英文嘅。 系啦，应该系外国人面口啊。 系啦，咁啊，今年17岁嘅一位其中啦，叫做翁厚啊，翁厚全父亲咧就 系 香港人嚟嘅，妈妈咧就系马来西亚籍。 哦， 系啦，咁啊，2004年咧就喺马来西亚出世，咁但系咧成长地方就喺英国嘅。 哦， 咁啊，英国大家都知啊，嗰度比较冻啊嘛，亦都容易接触到啲冬季嘅奥运项 目啦。 系啦，咁佢曾经2017年嘅时间咧首次代表香港参加咧国际赛，咁啊上年年底咧就获得呢个冬奥嘅资格，咁亦都咧就系港队历史上首名出战冬奥高山滑雪嘅男子组，哇，好嘢啊！呢个 香港最高嘅山喺边啊？ 大帽山、 大帽山、凤凰山嗰啲啦， 系啊，大帽山同凤凰山咧，其实。如果以我哋香港平民啦，我哋平民嚟噶，要登高嘅话咧，其实最高系凤凰山， 系 因为大帽山我哋去到最高嗰位咧，其实仲未最高啊嘛，咁上面仲有啲军营啊， 有啲位唔可以去到， 系啦，嗰啲位我哋去唔到啊嘛，咁所以话如果你平民登高最高嘅地方，应该咧就系凤凰山啦。 但系凤凰山都冇雪，佢我哋虽然有高山。但系冇雪，佢以为都训练唔到呢个高山滑雪。 冇错啦，咁所以咧即系几难得啊！咁香港亦都出到呢啲冬季奥运嘅选手咧，咁啊当然希望 加油啊， 加油啦， 支持你， 做好自己， 支持你， 做好自己， 冇压力，冇压力。冇压力，尽力做 压力真系唔多唔少，我都想讲下足球啊。曼联真系唔系好掂。 哦，曼联系啊，争啲啊呢一排。 而家 C 朗又传一嚟之前已经好多负面新闻啦，咁又话佢系咪即系会嚟紧又开始走啊？有萌呢个去意啊？ 难力克啊换走佢啦，跟住黑面啊嘛 ，C 朗。 跟住出咗场之后咧，即系嗰场冇佢份咧， 系赢波啦， 又赢波， 赢波啦。 咁你就諗下，跟住嗰個不和嘅情況係咪即係佢喺前鋒嘅人哋唔交波啊？咁呢啲位大家都 唔係交波，你交波俾佢，但係我睇咗幾場 C 朗啊，其實都佢交波俾佢，佢又要喺前面大佬唔緊要，佢又唔分波，跟住又唔射，係咪先？咁難搞啲啊，同埋拖慢咗個進攻節奏。你都知道曼聯啊，我唔係曼聯 fans 啊，我再講啊。但係佢哋個進攻節奏依家，譬如前面格連活特啊、普巴嗰啲，即係後生啊嘛，咁想踢啲快上快落嘅足球，但係你嚇都要用 C 朗嚟箍波。但係佢嗰種箍波又唔係美斯喺中間做串連嘅箍波嘛，即係佢喺前面做柱等。但係曼聯如果要揀柱等，有好多得揀啦。 係啊， 即係嗰個踢法又應該係舊時，譬如曼聯雲尼斯一羅嗰啲踢法，一深後一控，跟住再。 就嚟噶啦， 系啦，一系自己嚟尋找機會，一就還傳俾一啲後上助攻嘅一啲球員咁樣，所以嗰個都有少少棘棘地。不過你講到英超咧，咁我自己喜歡阿仙奴，阿仙奴都有啲麻煩。根據咧外國媒體報道啊，英格蘭足總咧近日就接到呢個博彩公司嘅通知啊，關於咧明啊阿仙奴嘅球員咧喺英超嘅賽事入邊咧領黃牌嘅事件咧，收到不尋常嘅投注，咁啊同班賽會講，你都知道咧。外国嗰啲咧叫做博彩咧，咩都有得博噶嘛。 嗯， 即系意思系咩咧？即系攞到一张牌，攞少一张牌啊，佢都有得博咧。 系啊， 跟住话咧， 球边个射都有得博噶嘛。 系啊，其实咧呢个阿仙奴嘅球员身份已经确定啦。不过咧，基于咧调查嘅原因咧，就暂时唔公开啊。当中嘅球员嘅名系乜嘢啦？包括边个攞牌攞好多咧？其实咧就系呢个格列沙加攞得太多。咁另外一个牌王咧就系奥巴美扬，两位都主力。嚟噶，咁啊，究竟件事咧点去发酵咧，会唔会不了了之，定还是啊会追查到底咧？咁啊，我哋都对呢啲太多博彩而牵引到个体育 場次嗰度影響賽果咧，而係覺得唔應該用人啦。其實都、嗯、即係你踢就即係踢啦，你突然間又要踢下人攞牌咁樣， 啊、 即係舊時入波叻都話有個有少少博彩元素，即係話哇，即係炒人哋十比零咁，你都話又有啲值。可以玩一下，即系话我嗰队赢咗，你嗰队都可以玩一下嘛。咁但系你而家，喂，你攞牌呢啲真系其实几无聊喺个赛事入边，攞多张牌，攞少一张牌，咁大家又真系会去搏一搏，真系搞笑、 啊、 搞笑嗬。 咁你入波唔系咁易啊嘛，你攞牌易啊嘛， 攞牌易， 攞牌好容易， 我走过嚟踢你一脚就攞牌噶啦。系咪先？我而家直播室啊，直播室点样攞牌？你譬如除低口罩啊，嗰啲咪攞牌咯，咪停赛噶啦。 你睇球员斯丹以前都出头锤啦，咁咪攞牌咯，咪走咯。 广播道路上都好大机会攞牌噶，罚停赛噶，系咪先？诶，呢啲唔好讲啦，讲翻运动项目啦。咁啊，转个角度讲埋 NBA 方面啦。咁啊，76人嘅一哥咧，艾宾特咧，咁啊，琴日咧就花咗啊，27分钟咧就狂轰咗50分啊，同埋12个篮板，带领咧队伍以123咧比110咧击败魔术之余咧，更加成为咧哇呢、這个刷新咗少少嘅历史啦，因为上阵27分钟咧就已经达成咧呢个咁劲抽嘅数据啦，咁啊但系咧近排讲到数据咧，有啲球员咧好着重数据嘅小白，咁啊成日咧喺叫做场边咧睇住个数据板啊、 嗯， 即系譬如第一节嘅时候，小白你出咗场啦。咁啊，攞咗两个篮板，五个助攻，十分咁样。咁成日篮球嘅世界就要攞个 triple double 嘛， 啊、 即系大三元嘛。我估你都有成日都会听到咧，就系十个篮板以上，十个得分以上，十个助攻以上，就系 triple double 啦。即系每样嘢都可以有双位数字咁样。咁啊，大帝立邦占士咧。成日睇住個數據，跟住咧有啲前隊友就 blame 佢啦，即係話佢話，哎，其實啦，你打波打波啦，應該博盡無悔噶嘛，唔應該就係話成日睇住自己個人嘅成就凌駕球隊以上咯。咁啊，詹士暫時都未有回應嘅。 明嘅，即係當你打波嘅時候，你嗰刻明明個籃板你可以攞、你可能嗰刻你望一望先，籃板我夠數喎， 係 咪？我留翻個力，我嚟做 進攻，我嚟入樽又好， 我嚟爆樽都好咁樣。即系你去到呢啲位嘅时候， 即系呢啲系个人荣耀咯， 冇错啦， 呢啲 就真系系啦，就系头先讲嘅。 又或者你争两分，先够 triple double， 系啦， 跟住啲波咧就系、是、即系 give me the ball 咁样，即系通常都会咁啦。你要波，咁你要波你唔入。但可能有啲準啲嘅，我譬如 Kitty 射波準啲嘅，咁關鍵嘅射波梗係要傳俾 Kitty 射啦， 係啊係啊， 冇理由係我自己個人嘅榮辱爭兩分而我夾硬去起手，咁、當然啦，成日都係嗰句啊，入就英雄咯，唔入就係食嗰啲豬紅咯。 咁、如果你話全隊嘅，大家都知啦，打波嘅時候，你落到場其實就算我哋呢啲平時玩玩下，我哋都知道，喂嗰一下，譬如喂嗰日阿歐真係特別好手感喎， 火熱啊手感 hot hand 啊， 係咯，咁你無端端有手感，我梗係多啲俾阿歐射。啦，咁你无端端 Kitty 又因为仲有少少 成就个人荣耀， 系咁叫我交波，跟住又搞到不和咁样，跟住又喺度又秒我又成，咁有阵时啲位就系咁嚟，开始就一对波就散啦。 原来足球又系咁， 篮球又 系咁，团队精神重要啲定个人荣耀重要啲？ 你个人嘅话，你玩翻一个人打啲高尔夫球啊， 但系冇个人咧，又球队又冇咁多人行注目礼， 系啊， 又冇人领军啊，究竟咧当中点样揾到个平衡点咧？应该系。球员嘅职员咧，最应该系谂嘅一样嘢啦。 Stop! 这片汹涌，付出你爱抱念你那笑容，以你地来独立世界繁荣。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You're falling in love with me. Now get up, you should get ready. 哎呀呀呀呀！ 交往浪漫无准期，我快乐就是坏了你，为求从来不设限期，如月球耀眼被你记起，划破星空，繁雨心飞，灵魂喊冤着再别。 一分听过有 caller 嘅 call my name 啊，咁啊今朝早咧讲下一个移时换意啦，咁跟住慢慢咧就俾人做到成为咗一个全国性嘅比赛啊，就系枕头大赛啦。 哦，又攞个枕头拍嚟拍去嗰啲 系 嘛？ 细个嘅时候我哋系咁玩啦，即系我同我哥都系咁玩啦。咁但系而家咧，原来喺日本咧有一个都几大型嘅比赛咧，就系叫做枕头大战。 系咪拍到嗰啲羽毛飞晒出嚟嗰啲画面嗰啲咁样？ 咁冇咁浪漫，亦都冇咁后现代嘅嗰个样 子。莫非换咗个木嘅枕头？ 咁唔系，佢都系用翻枕头，不过个玩法咧就有少少似闪避球嘅，就唔系单对单咁样去比赛嘅。咁点解会有呢？原来话喺2013年2月嘅时候咧，起初啊喺日本伊豆半岛嘅伊东温泉嗰度发起嘅。咁当初咧就系为咗咧去到吸引一啲年轻人咧去到嗰个市嗰度游览。咁、然后系啦，就研发一个不如搵啲游戏玩下啦，咁啊举行一啲比赛，咁跟住咧一路去到2018年啦，咁我谂嗰个反应都唔错啊，咁所以咧去到2018年开始咧，嗰个大会就增加地方资格赛嘅数量啦，即系唔止嗰一度举办啦，你其他地方都举办啦，赢咗嘅咧就嚟玩啦。 全国赛啫， 系啦系啦，全日本嘅一个枕头大赛，咁慢慢咧就你会谂到一定会变成一个商业嘅活动啦，即系有赞助啊，咁啊场地啊，咁仲有嗰啲枕头广告商啊咁样样啦，咁去到2020年嘅时候咧，仲揾埋日本艺术体操运动员咧去到做一个代言人，咁啊去到宣传埋嗰啲其他产品啊，咁都已经成为咗一个好叫做好正式嘅一个比赛嚟。 又可以系话体坛盛事。 因为枕头， 唔知咩弹性事咁样， 平时同你之前讲过咩？脚趾公 斗 咬力摔 角， 摔 角系啊，摔角嗰个系 好嘅。远至香港都有人去提及，嗰个就系你啦。 系啦，咁但系呢个咧枕头大战咧，点解我话佢其实有啲似闪避球咧？佢嗰个比赛场地咧就系有20个榻榻米嘅，即系佢就喺呢个20个榻榻米上面嗰度玩啊。咁啊，同对方嘅队伍咧嘅场地咧系相距2米，咁游戏咧就会分3个回合进行嘅，每个回合咧就2分钟。咁有几多少人咧？佢话每一队咧就派8名嘅选手出嚟，咁就着住啲浴衣嘅。 即係嗰個制度係咁樣嘅，著住浴衣，咁咧係分開兩邊嘅場地咧，就互相去抌嗰啲枕頭啊！即係你又玩個閃避球，即係人哋係抌個波過嚟，咁你要閃開噶嘛？ 浴衣我印象之中就係嗰啲乜製物製嗰啲啦，係 啊， 即 係 睇煙花嗰啲，即係日本人睇煙花，咁佢哋咪要著劇咯。咪嗰啲 系噶 行装咪好唔方便啊？会唔会啊？ 咦，我要望一望佢有冇着鞋先。嗱，鞋佢哋除咗嘅、 啊， 上身就 系 有浴衣， 浴衣啦， 系啦。咁我谂佢应该系衬翻成个榻榻米同埋嗰啲枕头咧。 大家唔好谂多咗， 系 即系可能系佢而家应该系着住浴衣就除咗只剧， 系 就千祈唔好谂住你会佢会着住只剧，但系除咗件浴衣 系 唔会嘅， 系 唔会调转嘅， 系 唔好谂多咗。 浴衣同浴袍系两件事嚟， 系两样嘢嚟噶，系啦。 咪浴袍系我哋而家你去酒店咩 station 着嗰件啊嘛， 浴衣就系呢个 有啲似和服嗰啲 feel 嗰啲 系啦。不过其实都系攞个感觉嘅啫，因为我见佢哋嗰啲相咧，里边都全部有晒打底嘅，即系因为你要 当然啦， 即系要飞起咁样抌个枕头过去噶嘛，即系里面着晒裤啊、衫啊咁样啦。咁只不过佢营造翻成个感觉，好似好 relax 咁啊，因为系榻榻米加枕头，咁所以佢咧就着浴衣啦咁。咁佢咧每个人咧都有一个嘅职位嘅，即系佢有四个岗位啦。大将咧就系球队嘅领导员嚟嘅。自由人咧就可以举起张被咧嚟到保护嗰啲队友，唔系嘅八个人 对制赛啊， 系啊系啊，咁啊自由人咧就可以举起张被嚟到保护队友嘅，呢个几搞笑，我见到啲相咧喺度遮住咁样咧，攻击者咧就系负责喺个榻榻米上面咧就系即系飞起个人，跟住抌个枕头个对面啦，咁而支援者咧就系负责将场外即系抌咗出去嗰啲枕头咧执翻嚟再攻击嘅， 几得意 呢个几有趣，我觉得。 对制赛啊，同呢啲正话讲嗰啲一样啊，即系又系足球又好，或者咩都好咧，千祈唔好有个人主义啊，有个人主义就输波 啊 嘛。 系，我就因为听到佢哋讲呢个运动，我就呢个都算系一个几剧烈嘅运动嚟嘅。其实佢点玩咧？咁啊，头先有四个岗位啦。如果大将即系个领导咧，俾人击中咗咧，呢个回合就完噶啦。咁所以头先所讲嗰啲自由人就要去即系帮手去护 住 佢，挡住佢啦。咁如果你话嗰一个回合几分钟个时间过咗，咁嗰个大将都冇事嘅话咧，就睇下生还嘅人数咗几多啦。佢咧一俾枕头抌中咗嘅人咧，就要即刻瞓觉啦。即系佢嗰个设定系咁样样， 真系好啊呢个。 系啊，就可以瞓觉啦。 有冇人专登噶？你专登掟我，我想 瞓。专登 瞓 觉，好攰咁样。咁同埋咧，佢话咧呢个游戏都有一个必杀技嘅，就系有得嗌，即系好似嗌停止咁样。不过嗰句咧就叫做老师来了，咁一嗌老师来了咧，咁每个回合就用一次呢、這个即系暂叫暂停啦。 真系奇怪，点解系老师来了咧？照计你喺屋企瞓觉咧， 系 你细路仔嘅时候， 阿妈 翻嚟啊，你唔舍得瞓，跟住阿妈翻嚟啦，跟住就扮瞓翻咁样。 系我谂差唔多咁嘅意思啦，不过佢哋就叫咗老师来了，咁咧嗰个支援者咧就可以即系全部人要停噶啦，咁啊所有人就原地暂停，那个叫嗰个队伍咧就可以直接去翻敌方个场。区嗰度咧，攞翻晒啲枕头翻嚟，系啦，咁就可以即系叫做回一回气，同埋准备再攻击咁样咯。呢个几有趣啊！佢咧就 喺室内玩定系 open area？ 我见佢系室内嘅，类似就喺嗰啲排球嗰啲体育馆啊、排球场啊咁嗰啲啦，咁啊占晒啲榻榻米喺度嘅。咁不过后屘即系都有讲翻，点解会玩呢个枕头咧？佢话你以为枕头咧好难成为呢个兵器商人，因为软淋淋啊嘛。但系其实佢话原来其实现实咧的确系有啲。用软布料嚟作为防身工具嘅例子嘅，即 系点啊？ 即系佢虽然攻击唔到人，咁、 哦、 但系如果现实世界咧， 成分 系啦，都会有一啲保护成分嘅作用、哦。 我睇过啲西班牙电影咧，成日开枪嘅时候咧，都会射到嗰啲枕头，跟住啲羽毛飞到， 实会有好多啊！即系软嘅布料可以防，即系防身啊嘛。有啊，你睇梵金属已经系啦，黑豹件衫，刀枪不入。泛金屬嚟嘅， 都 係軟 嘅， 軟嘅，冇問題啊。 係啊，咁呢個咧比賽就進行咗都好多年㗎啦。咁而家就成為咗一個全國嘅比賽啦。最犀利咧係其實佢因為變咗一個商業嘅活動啦。 呢個先係最重點啊。 係啦，咁跟住佢就譬如上年啦，即係2021年啦，佢就同一個老牌紅白機遊戲啊，熱血躲避球咧就嚟到聯成，咁啊做咗啲宣傳片啊，或者模擬成個枕頭大賽。 我冇喎， 好好玩噶， 系 真系超好。我哋成咗一年代，你一定要玩嗰个咯。 熱血躲避啊，好似 我懷疑我有玩 細嗰啲機定還是咩啊？ 細嘅 Game Boy 之後都有再出過嗰個遊戲啊，又係閃避球咁樣模式。哇，好好玩哦！ 系，所以佢就同佢聯成咗， 搞到揾唔到，揾唔到嗰部機。 冇啦，揾翻呢啲枕頭噶啦。 咁啊，大家如果嚇即係有得飛嘅時候，就去到伊豆，咁可以即係睇下集唔集到個時間。 今晚翻屋企你都可以玩噶。 你要揾八個人同你一齊玩喎、 啊。一天、啊、 你都可以玩噶嘛。 今晚自己嚇開心啦 ，Happy Friday 啦。 試下試下屋企新買個枕頭先，點試啊？ban 你一下咁啊， 我就嚟去到早上八点钟啦，而家室外气温17度，相对湿度83%。先听一节新闻翻嚟，继续会有晨光第一线。 回应又提议将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项目作为对俄罗斯施压嘅手段之一。美国国务院据报知会国会众议院已经批准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发放出口许可，允许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将手上的美制武器转交乌克兰。报道说，美国政府同时警告俄罗斯可能在任何时间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行为。国务卿布林肯说，克里姆林宫谢将更多部队调往俄乌边境。美国总统拜登早前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同盟国会令俄方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例如俄罗斯的银行将会无法处理美元业务，到时对俄罗斯来讲不是可以容易处理的事情。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6， 日元 13.91，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51， 人民币 6.342， 英镑对美元 1.36， 欧元对美元 1.131， 澳元对美元 0.72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5。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203点，跌569点。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837.7美元，卖出1838.58美元。天气方面，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现在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对出，咁而家龙尾咧排到去星河名居。咁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康宁道嘅快线咧，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车龙排到去定富街。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都系比较挤塞。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就车多，龙尾就在果栏。最后食安仔提提你，外出食饭时酱汁淋上会健康得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买衫买得精明啲，着衫啊都会整啲啊！ 做环保时装嘅人咧，佢会讲一个 term 叫 cost per wear。如果你睇件衫，你知道即系你系会成着 foresee 到，我会着超过30次。如果你一件衫好平，你当几廿蚊，但你买到翻去一次都冇着过，其实一定贵过你买咗一件靓嘅衫，除翻开贵嗰件系抵啲。 要继续学嘢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4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TV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嚟自近排大家都好关注嘅一套韩剧啊，叫做《雪降花》。听讲呢一套剧嘅背景咧，就系嚟自1980年代，里面有呢一首嘅作品《城似景》，If You're With Me。 呢一套嘅韩剧咧，即系可以话系双得益仗啊！本周咧微微咁样升多一级啊，占 Hong Kong Top Ten 嘅第八位，《城市景》If You're With Me。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有一啲相遇系天意嚟噶， 我叫 Marco 啊，又会咁啱嘅。 我叫 Carol 啊，我要多谢你啊。 点解啊？ 如果不是因为你，我都未必会知道原来有个展翅清健计划。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联合制作广播剧《遇见展翅二》。 想知道连诗雅饰演的 Carol 遇到斯芬饰演的 Marco 之后，人生还起了什么变化？ 就要留意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天怡子豪阿摄三五成群伴你甜蜜展翅。 阿欧做乜嘢唔开心啊 ？Kitty 好多事唔顺利啊！ 小白做乜冇晒笑容啊 ？Bobby 戴住口罩点笑得出啊？ 每日生活都有变化，就算戴住口罩 都可以俾个笑容大家。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荣忠、Kitty、阿欧、林慧、白元浩， 2022年继续晨光第一线。 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沉溺自信，沉溺着真，晨光第一线， 晨光财经第一线。 八点十一分嘅时候睇到个个啊，份份报纸咧都话哇升得好好、啊、个市，梗系啊要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啦。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阿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 ，Kitty 总啊，我哋好啊，星期五愉快。 系星期五真系愉快啊吓，咁啊估唔到牛年咧啊临尾巴嘅时候，原来牛尾汤咧。啊，真系啊！先牛气冲天，爆升824点啊！北水咧，哇，60几亿射落嚟，香港港股嗰度，上年五月以来咧最劲嘅单日流入啦，咁样好劲、啊。 佢未计我啲、 啊，你啊，系咪啊？唔系你嗰啲都系香港水嚟嘅，你唔系北水嚟嘅，除非你大陆有个私人嘅户口。 我理我啊， 系咪讲咁？好啦 ，Dick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其实你讲到牛尾汤汤咩咧？牛尾就梗系汤红正噶啦。 系啊，打晒琴日啲红啊，系咪啊？ 系啦，因为咧，即系琴日港股真系升得好厉害下啦，当然。 近日呢記者朋友問得我最多問題呢就係呢個問題，咁我就不如即係代佢哋，甚至乎呢可能亦都係大家心目中嘅問題，我答咗先啦。咁、那個問題係咩呢，就話啊點解呢外圍美股好似都有啲即係獲利回吐息的調整的時候，但我哋又港股呢嘩一飛沖天去咁勁嘅，咁點解好似唔使跟住個外圍嘅，咁我呢就即時呢就會咁樣答㗎啦。咁其實講真，當去年美股日日創新高嘅時間，我哋香港股市有冇跟過一日半日呢？基本上係完全冇嘅，即係話美股升我哋唔升，美股跌我哋可能會跌。咁所以當而家我哋港股反彈嘅時間，咁點解又要跟美股呢？咁所以其實兩個股票市場呢，真心講又真係唔係話有一個好直接嘅互聯關係。即係如果你硬要問我，哎呀，咁我哋嘅港股跟邊個市場多啲呢？咁可能跟 A 股多過跟個美股囉。咁呢個就第一點。第二，講到貨幣政策嘅調控，又係完全係大相徑庭。嗱，之前呢就有一個都幾重要嘅會議，嗰、那個會議呢就叫做達沃斯論壇，咁當然就唔使去，亦都去唔到啦。各國啲領導人咧就繼續喺佢哋自己嘅國家度視像就發表講話。咁當然國家主席習近平都有講啦。咁佢嘅內容咧簡單啲話俾大家聽咧，就係其實咧就冇點名嘅，不過好明顯係講緊某一個國家嘅。咁但係甚至乎咧，亦都講緊全世界好多個國家。講啲咩咧？就話喂，而家你即係咁快就已經係要將個貨幣政策從緊砰砰聲咁加翻息，咁其實都會扭曲咗，甚至乎影響全球經濟復甦，疫情未退卻喎。咁好啦，咁但係呢亦都係客觀嘅事實，就係我哋而家見得到內地嘅貨幣政策呢就係寬鬆嘅。譬如話嗱，之前我都講過㗎啦，全面降準啦，人民幣啦，跟住全面加呢一個外幣嘅存準率啦，一方面增加市場流動性，二方面呢就壓制住呢一個即係人民幣升值嘅壓力啦，咁總之維持穩定啦，穩定係最緊要嘅。咁甚至乎過去我都有講過，一定會繼續陸續有嚟嘅。咁好啦，咁而家 MLF 啊、LPR 啊嘅息咧都向下調節咗，咁即係其實咧內地嘅貨幣政策咧就係寬鬆，咁但外圍咧就係緊㗎啦，唔使講㗎啦。今年咧而家大家睇期貨市場咧，美國聯儲局最簡單加息嘅預期呢今年最少有四次，即係加足一厘㗎啦，去到年底十二月。咁所以其實咪又係唔同步伐囉，所以其實簡單一句唔使驚嘅，因為大家可能會個美股同埋呢瞓覺前好地地瞓醒覺就無以為繼喎，爭成幾百點個道指都係啊，我都見到。咁但係唔代表今日港股要係散返晒落去嘅，因為都係頭先歐都講啦，嗱就係嚟挨年近晚啦，咁北水其實都就嚟山㗎啦。咁但係呢就剩返呢段時間呢，睇嚟佢哋對港股都好有信心喎、咁都係嘅，想向低流。你真係如果問全世界搵個市場估值比較低，咁而呢好多負面因素又反映咗嘅，咁我都係第一個都會講香港股市。所以點解呢段時間我叫大家唔好驚，唔好亂，唔好放棄，唔使咁擔心，即係慢慢開始買，咁甚至乎信心唔夠買，加入咗買賣基金。咁呢兩三個禮拜，我諗喺即係晨光嘅建議咧，都叫做啱啱地啦，又唔敢講我係有水晶球啊，咁但係起碼都叫做尋日見到個市咁樣彈上去，其實都已經係第二次噶啦，即係彈完好勁，咁跟住回翻啲，咁又再升過，咁都點都係開心事嚟嘅。 我成日話咧，即係最得人驚嘅驚係乜嘢咧？就係自己嚇自己啊嘛。你自己嚇到自己先係最得人驚啊嘛。咁我成日話 係㗎，因為投資者都係咁樣㗎。升嘅时候，哎呀，好惊啊！惊咩啊？因为佢升啦，我惊佢升到冇力，跟住高峰的快咁杀烂身后。咁你唔紧要啊，升到咁长，你咪走咗佢啦。如果你咁样冇力，系啦，跌我又惊喎、啊。咁我咁你又唔止蚀嘅，咁因为我惊我止蚀咗佢反弹啫嘛。 嗱，所以即系唔喐佢就唔惊啦。 嗱，不过我有啲朋友咧就系咁样，佢唔想将嗰个惊咧无限延长啊嘛，所以咩咧？短炒咯，即系快快手，即系有咁短得咁短，咁佢就算佢惊，都系惊好短时间啫。咁啊，所谓短炒咧，咁啊，最近睇到有啲朋友咧就话，喂，睇下旅游股有冇得睇啊？咁因为咧，即系之前你睇到个疫情咧，对呢个旅游业咧都打击都几大噶嘛。咁但系而家见到咧，春运又嚟，会唔会有得可以睇下短时间有少少获利咧？的 好嗱，有阵时短差睇下几短啦，因为咧有阵时可能喺我个立场都会觉得啊，好啦，咁啊一头半个月、三两个礼拜，甚至乎三五七日，唔系嘅。 而家啲散户咧係三幾分鐘嘅啫，點起上嚟。咁我又勸大家咁啦，即係就算你嗰啲佣金俾得好平，話唔收佣，冇平台費。 你扮得好似喎，的 士。咁你扮聲？ 唔係我，係一個電視廣告。 真係真係得一兩間券行先係咁大聲講嘢 啫。講嘢。我就算係咁都好啊。你都要知道，其實咧，佢哋都會將你 trade flow 啊，即係你嗰啲交易嘅一啲嘅即係平時啊，即係講咧簡單嘅大數據咧，就賣出去嘅。即係你睇到咩 Robinhood 啊，即係美國嗰啲啊。咁所以咧，即係其實佢梗係有嘢喺你身上賺到嘅。你打機咁打咧，我就好反對嘅，因為贏咧又冇你份，輸啊一定有你份嘅。即係如果你炒得太頻密，首先我反對先呢樣嘢，我要即係好嚴肅咁樣去，好認真咁講。其實真係日日咁樣瘋狂投機炒賣咧，其實真係贏唔到嘅。好啦，但係第二，如果你話即係叫做睺下啦，咁有陣時都要即係炒下短線嘅咁。咁好啦，咁我會覺得，如果真係頭先鐘哥講嗰個概念，譬如話旅遊相關咧，即係不過呢段時間咧，啲內地航空股其實已經慢慢慢慢慢慢又升翻曬上去㗎啦。咁而咧，但係都要留意，有啲真係經營真係捱唔到嘅，譬如話香港亦都有啲即係做遊輪嘅，好似都真係捱唔住咁樣嚇。咁但係如果你話純粹講而家呢一刻，雖然疫情有反覆，咁但係內地的而且確相對受控，咁我諗航空股都唔會表現得太差嘅，咁不過亦都要咁諗，因為以往咧炒人民幣升值咧都會炒到埋呢個板塊，旅遊復甦又會，咁但係而家人民幣就只會穩定嘅，就唔會升值嘅，咁呢個亦都係要大家計算埋嘅一個元素咯，係啦。 係另一個板塊咧，我想問下 Dicky 咧，想睇睇呢個內房股，因為見佢都升得幾好喎、啊、近日，咁、可能即係同嗰啲放鬆房地產措施嘅跡象有啲關係啦。不過我又諗，如果升翻去之前嗰啲高位，即係差唔多嗰啲位咧，如果佢又冇即係新一輪嘅措施再推出嘅話，會唔會又跌翻落去咧？即係你覺得呢個持續性持唔持久咧？呢個板塊大家可唔可以考慮一下咧？ 好 ，Kitty 問得好呢個問題，但我哋睇內房股真係要分開好多個層面去睇㗎。第一你要睇下究竟同一間學校裏面有良莠不齊嘅學生，有啲係乖，有啲係曳，咁曳嗰啲呢其實都係有啲問題嘅。而家呢一秒鐘 未感化到係咪 就呢個比喻都好好啊。因為呢即係都係嗰句，佢哋唔係冇彈，但個股係彈得好少嘅。點解呢？因為而家放鬆嘅都係講緊三條紅線啊，如果你去做拼購咧，啲乖同學啊，係嘛？你去即係買埋人哋嗰啲咧，咁我哋就會可以放鬆啲去睇。咁其實幫嚟幫去，咪係嗰幾大央企嗰啲內房股。所以過去我諗講半年啦，央企嗰啲人唔驚，民企啲人驚。跟住咧，如果你話財政狀況差啊，到曬三條紅線啊，資不抵債，冇錢還啊，技術性違約啊，喂，嗰啲真係唔好掂佢啊！即係彈都唔會彈得多，同埋即係彈少少你都驚啦，即係真係驚嘅喎。你驚佢跌翻落去，好啦，佢唔跌翻落去，驚咩？驚佢配股集資，配股集資嗰下咧就一配完一翻嚟嗰日咧就裂口低開就一成有多噶啦，我估噶，就真係完全冇籌報，咁所以即係我都覺得預期咁樣就無謂啦咁樣，咁甚至乎過去我都講話你咁中意內房，不如買啲水泥嗰類咯。咁其實呢類水泥嘅呢啲板塊過去由我講開始啲即係一個月個零月啦，都已經又升翻都好多下。咁我諗都有陣時可以盡量將個風險降低，都有投資回報嘅，又唔係話一定要越虎謀皮嘅。 係啊，其實有陣時咧學習投資咧，即係跟下啲大師傅去學下嘢啊。即係你 咁講啊，我唔係啊，我唔係大師嚟。 我知道，好彩的奇你不是大师咋，我最庆幸是这样的。但是刚才的奇你都有讲啦，就是说大家即是现在今次的投资股票太方便了，真的即是你一个 Apps 进进出出这样来来往往，但是有些股票真的要揸下的嘛，你不是两三分钟就可以赢大钱，六合彩啊，你都要等到九点半先公布了， 不要急不要 急。不过香港人有啲心態好搞笑噶，就係話即係譬如你頭先講到彩票咧，好彩啊，好彩我冇中到咋，因為七個人去掛分或者七注去掛分，有陣時個心態啊，即係投資 唔夠多係嘛？ 期望落差。 唔係，如果一生人你可以中一次頭獎嘅，你想係嗰一次啊，定係邊一次啊？ 自己一注讀得係嘛？係 啊，禮拜五講下呢啲嘢，開心， 祝大家好運啦嚇！ 好啦， 今次唔中，下次中啦，正所謂。 係大家咁話嚇，咁啊，今日唔該曬 Dicky 幫我哋分析股票，唔該你，下個禮拜再傾， 拜 拜 ，thank you。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阿欧点啊？有乜嘢优惠？ 优惠之前呢真係要讲一个小抱怨先。 咩事？ 话说呢依家呢今年冇年宵啦。 嗯。 咁大家买花全部去晒花墟，係全个香港都去晒花墟。直接去嗰啲龙铺都有嘅。 我都讲啦，而家个花墟档系年宵㗎啦嘛。 我每一日返屋企呢等嗰条天桥塞车呢15分钟啊。 你个开心喎、啊。 我搬到咁近處，就係想快啲翻。 你個開心喎、啊！你早我哋幾多就感覺到新年嘅氣氛啊！嗱，我而家翻屋企亦都冇人冇物，感覺唔到。但你一翻到，哇，好多人啊，幾開心啊！ 你又好啦， 係咯、啊，旺人氣、 啊。你又點會估得到？ 我啲拍檔係好正啊！唉，羨慕死我啊！ 係啊， 趁我今日肚屙，係咪先？ 唔緊要啊，下次佢哋塞車，你用翻呢個套路嚟。 又話住村屋有新年氣氛，我都冇嘅。 小白翻到哇，有咩漫長的馬路冇人冇問題， 咪咯？唉，哇，好冷清啊！ 大家咧，即係做駕駛者就唔好就咁擺低架車，又捧棵桃花，以為15分鐘冇事。超硬啊！我想講、第二嗰樣嘢，嗰位已經好塞啦。咁你拍遠少少，行到幾步啦。嗱、但係其實好多咧室內嘅花市咧都有進行嘅，各大商場都有啦。 係、 譬如我琴日自己屋企附近大角咀個商場咧都有室內嘅花市。不過咧講真嘅，啲花幾貴下、即係棵棵蘭花咧都1000多蚊。 哇！ 想話蘭花不嬲都係貴嘅啦。 唔係， 花墟嗰啲幾廿蚊都有㗎。 啲68蚊㗎。 係啊， 係咯。 此蘭不同彼蘭， 我知。上网搵啲虚拟兰花算啦，咁又唔需要去到虚拟60几蚊，我觉得都 可以摆下嘅。 我成攞啲咩 NFT 乜嘢啊 ？NFT 系佢出到阿兰花噶， 我冇喺节目讲 NFT 噶，系啊，保障自己先。其他节目讲其他嘅事系咪先？我冇讲噶，系啊。 咁但会唔会有啲咩虚拟嘅即系植物出嚟咧，可以卖俾你嘅？第时会有 会啊。 哦，咁啊 ，Kitty 可能设咗啲虚拟嘅小狗卖俾你，假嘅唔系真。 假嘅之前都有喺游戏机嗰啲咪假咯， 咁咪即系养贪物哥钱 咯，系咯。 诶，钟哥你睇化晒噶啦，日光之下冇新事嘅。 你哋去都系嗰几个版次， 真亦假时假亦真，系咪？ 系啊，睇下用咩形式，咩嘢嘅人赚到钱嘅啫。有阵时你赚下，有阵时佢赚下，有阵时小白赚下咁啦。 好啊， 你到我嘅， 你讲咗咁耐冇嘅，几时有轮到我哋啊？ 我哋个都未有。 你买本运程书睇下。我啊，净识讲翻行啲咩室内花市， 有啲咩 花路， 有啲咩室内花市啊？睇下。 喂，将军澳都有咁啊，有啲兰花展啊，或者年花展啊，咁大家可以去睇下咯。咁啊，加下价啦，即系正所谓细个读经济学都系咁样讲啦，即系卖吉者言啊吓。咁啊，即系你临尾 last moment 买，梗系抵玩啦。 但你摆少几日啊嘛。 系啊， 即系正所谓早买早享受 啊， 迟买悭几嚿。 唔紧要，有啲嘢摆得噶嘛，同我哋一样 啊， 摆得襟摆。 不过咧，而家又可以 越摆越靓， 越摆越靓。 仲有个零礼拜啊嘛，因为个零礼拜就过年啦。 系 吓，咁如果你系种水仙嘅话咧，就要睇时间嘅。咁因为如果你想撞啱，真系一啱啱农历年佢就要开花嘅话咧，咁好似又有好多方法嘅。以前咧就话如果天气冻咧， 又照灯啊， 又成咁样啊，即系你惊佢系农历 照灯， 系啊， 系咩？ 系啊，好复杂， 因为佢暖佢先开啊嘛。咁如果你嗰排好冻咧，咁你要俾温暖。 够暖啦，依家香港。 如果佢嗰期系即系农历年嗰期系热咧，你又唔知点样令到佢唔好咁快开。 系啊， 因为以前有啲试过咧，未到农历年咧， 开晒 廿几已经开晒噶嘛。所以又要你自己计时间啦。 真系我谂住买啲苦味难啫。又可以淨化室內空氣， 淨化埋自己。 喂，往年唔興噶苦味蘭、荷蓮花，但係因為有個苦字啊， 係 啊，食正啊， 苦苦生威啊嘛，係咪先？你整唔整破啊，鐘哥？ 唔使啦， 淨化空氣真係咩？ 可以长摆嘅呢啲，其实呢啲都唔使等到新年。 系啊， 平时屋企啊，嗰啲台头啊 ，office 都可以摆啲、啊。 平时唔系佢威噶、嗯，今年虎年先有得威咋。 系啦、 啊，佢系咪可以咩吸甲醛嗰只嗰只植物嚟？ 系啊系啊系啊， 系咩、 啊？ 系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啊， 大家有阵时就可以行花市嘅时候，除咗传统嗰啲桃花啊、兰花、五代同堂，最好拣下呢啲咯。 好啦，不如你俾钱我啦，我去你屋企企一阵，我都可以吸甲醛噶嘛，哦、吸咗佢， 住埋我都可以吸噶。 你哋两个咪咁啦， 40蚊波啊！呢啲苦味兰，堪称最平植物噶、啊。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月21日系一年嘅第2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344日。1976年1月21日，和谐式客机首次投入商业飞行。和谐式客机是一款由法国宇航和英国飞机公司一起研制的中程超音速客机。1969年第一次飞行，主要航线往返于伦敦希斯鲁机场、巴黎大高乐国际机场、纽约金乃迪国际机场的跨大西洋定期航线，可以用 2.02 倍音速巡航。由巴黎到纽约只需3小时20分。巨大的资金投入和漫长的研发过程令英法两国政府承受不少经济损失。受各种因素影响，和谐式客机在执行2003年10月23号最后一次商业飞行后终止服务。1月21号出生的朋友充满野心，以迈向巅峰为目标，拥有作为领导的欲望，不轻言放弃，性格热情奔放，拥有明星般的气质。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挑战速度极限，可不可以满足你的欲望？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我们喜欢追求速度，但是当我们身处在高速滑行的同时，往往就看不清四周的风光。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荃湾明日居第一座沙田是长沙环村长恩楼，同天水围天圣阁圣谦天水围天圣苑的圣谦阁先后完成强检，当中没有发现阳性检测个案。葵涌村日葵楼出现群组爆发，有16宗确诊和初步确诊个案，涉及15名居民和1名保安员。大厦居民暂时无需撤离，但要接受密集检测。当局说，根据大厦确诊居民的基因排序，和早前确诊的巴基斯坦妇人属于同一品种的 Omicron 变种病毒。当局追踪之后发现，这名妇人的一名确诊家人早前曾经到大厦垃圾房执拾物品变卖。政府专家顾问之一、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说，不排除有清洁工或者保安员受感染，再在大厦引发超级传播。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在柏林重点就乌克兰问题举行四方会谈。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进行了双边会谈。贝尔伯克和布林肯见记者的时候，对俄罗斯继续在接壤乌克兰的边境地区增兵表示担忧。他呼吁俄罗斯缓和局势，警告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行动都会产生重大后果。俄罗斯将会为此在经济、政治和战略上付出高昂代价。他说，乌克兰问题的核心是维护欧洲和平秩序，强调德国和美国一致认为只有通过政治手段和对话才可以化解危机。布林肯呼吁西方盟国对乌克兰问题作出迅速 嚴肅同統一嘅回應，又提議將北溪二號天然氣管道項目作為對俄羅斯施壓嘅手段之一。美國太空總署話，湯加紅亞哈亞帕伊島近日發生的劇烈火山爆發不會對全球氣候產生太大影響。太空總署話，多顆地球觀測衛星在火山爆發期間和噴發之後收集數據，署方專家分析相關圖像和數據之後，發現火山噴發向上層大氣注入大約40萬噸的二氧化硫，而一般至少500萬噸的二氧化硫進入上層大氣才會對氣候產生影響。美國有大學研究火山灰影響的科研團隊發表聲明，說除了火山灰和海嘯對基礎設施造成的直接損壞之外，厚厚的火山灰亦都會對人體健康和環境構成極大危害。海水和火山灰的火粒的相互作用加劇了這些危害，因此湯加的火山爆發对环境的具体影响有待进一步的评估。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87， 日元 13.92，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252， 人民币 6.342， 英镑对美元 1.359， 欧元对美元 1.131， 澳元对美元 0.7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27,169 点，跌60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38.38美元，卖出1839.3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是17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架坏车啦。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平石村。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平石村。咁至于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咗3分钟左右，车龙就未消散，亦都好长噶，排到去屯门市广场对出。就系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小榄嘅交通意外清理了无奈，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屯门市广场对出。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快线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这一段的观塘道交通回复正常。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的交通意外同样都是清理好的，但是九龙入口还有车龙。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去江西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咁红隧嘅港岛入口方面，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就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反方向，荃湾路入返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呢一段都是挤塞。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一次咪一套故人， 尽情唱，尽情 jam， 一场音乐派对，逢星期日晚准时上演。 港台电视三十一 Bang Bang 星乐天派对，每集邀请一对本地乐队组合，用音乐绽放快乐。今场主角蓝调摇滚乐队 Hey Joe Trio。星期日晚八点，港台电视三十一。 สวัสดีครับ สวัสดีครับ Namaste Namaste จุ๊บจุ๊บ Assalamu alaikum Assalamu alaikum Hello 一齐深入认识少数族裔嘅朋友啦！ 电视节目 Hello 好邻居，每集都会有我 Emily 同埋我 Angel 带你拜会喺香港生活嘅少数族裔朋友，学习佢哋嘅语言， 认真交流，体验彼此嘅文化。 Hello 好邻居， 今日下昼六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阵时喺网上睇到一啲嘅文章啊，咁如果你觉得啱嘅时候咧，你会啊，不如 keep 起佢啦，摆度。咁呢一篇文章咧，其实我摆咗好多年。咁因为每一年即係新历新年又好，或者农历新年又好，一到年尾呢我就攞出嚟望一望，因为可以除咗俾自己一个警惕之外，又可以讲下，即係等大家又提一提自己。 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啦。咁佢就话啦，究竟忙完一年啦，你得到啲乜嘢，忙咗一年啦，你得到啲乜嘢。哇，咁我哋香港人又好，或者而家世界各地好多人都系㗎嘛，成年营营役役咁走嚟走去，又唔知忙乜嘢喎。就算而家好似即係个世界停顿咗，但係自己身边发生嘅事都似每日有好多嘢出现㗎嘛。咁忙完一年我哋可以做啲乜嘢呢？咁如果喺工作上我哋可以点样令到自己忙完之后叫做有返啲回报啊，唔好得个忙字啊。咁我忙咗咁多年，可能去到最后坐喺度又钱又搵唔到，即係职又升唔到，成日好多人都讲呢一句㗎嘛。咁我哋有啲乜嘢可以提醒自己，我哋下一年唔好咁样啦。 即 係提一提自己有啲咩可以做呢。咁呢篇文章呢就提供咗少少方法，咁同埋当然佢有啲数据啊。咁佢就话啦，第一样嘢，如果你係打工一族，你先要了解明白清楚究竟自己想要啲乜嘢先。即系譬如你而家喺你个岗位里边，你想要啲乜嘢啊？ 系 嗱，如果你系一个当你而家系一个啱啱进入社会做嘢嘅人， 系 你系只系一个信差，咁你想跟住你嘅岗位可以去到边先？ 高级信差， 高级信差嗱，都系信差，但系高级 信差主管， 信差主管咁啊，变咗管理阶层噶咯。 负责揸车嗰个唔使负责搬嗰个。 哦，咁你就去咗第二個行頭啦。嗱，咁所以佢就話你一定要有一個目標俾自己先嘅。咁佢有一個數據幾有趣嘅。咁佢就話啦，佢話有幾類型人嘅。咁喺佢哋個生活裏邊咧，就會有一啲數據得翻嚟，睇下你自己係咪其中之啦。佢就話，如果喺生活喺一個社會生活最中或者低層嘅咧，大約佔咗60%。呢班人咧，全部都係比較少叫做有人生規劃嘅。即系多数都，我今朝瞓醒先算啦。咁佢哋嘅生活状态咧，就多数都系停留喺嗰个阶层嘅。第二类咧，佢话大约有10%就会有比较清晰嘅短期人生目标。咁呢一班咧就会喺中上层嘅。好啦，咁剩翻嗰3%就固然之就系有长远目标。咁呢3%嘅长远目标咧，佢话经历过25年之后啊。普遍嚟讲，已经去咗管理阶层，或者喺佢哋个行头里边最顶嗰几个。咁即系话咧，如果你想你嘅生活系会不断朝住一个向前行或者叫做向上走嘅方向咧，你就要拥有一个目标啦。长期目标啦，中期目标同埋一个短期目标咧，即系最低限度。如果你觉得系经常喺度浮浮沉沉冇所谓嘅话咧，咁你就去到最后就变翻。嗰60%咯，不斷喺中下層嗰度生活啊， 係冇目標好難進步，可能 有啲人嘅目標就係浮浮沉沉咧。 嗱就係啦，咁我永遠咧睇完呢一篇之後咧，有另一篇文章我又係唔會刪除嘅，就係、是、話究竟我哋嘅開心喺邊度嚟嘅？因為有好部分嘅人嘅開心咧就嚟自朝早起身唔使諗嘢。嗱咁呢個就大件事啦。如果你有目標，即係話你要好多思考啦，好多計劃啦。 咁換嚟嘅就係你唔係開心咯。咁但係如果你好想開心嘅話咧，咁你就唔思考啦，唔需要計劃啦。但係你就會變成嗰個60% 經常徘徊喺中下層生活嘅人啦。 咁、所以終極其實係睇下你嗰個人生嘅意義，你覺得 係 邊啫喎？ 又或者終極其實就係將你快樂建築喺自己成功上面。 但呢個就係你自己要取捨，係 咯。 即係如果你想要一啲我好基本嘅開心嘅、我咩都唔需要嘅，但係我又樂於接受喺個生活水平比較低嘅，咁咪 OK 咯。但係如果你又想我又想唔思考，但係我又想高水平嘅話咧，嗱、呢個你就要決定，究竟你係咪要咁樣行啦條路？好啦，咁另外一樣嘢啦，即係除咗你要知道自己嘅目標之外咧，另一樣就係、究竟你對自己份工認識幾多？因为如果你打一份工而你唔知道份工其实系做乜嘢嘅话咧，其实就不如走。我成日都讲嗰句，不如你唔好做啦。不如话你做我哋呢个行头，我哋起码都要知道哦。原来我哋做广播，广播即系我哋透过大气电波讲一啲嘢啦。点样讲咧？我哋需要有一啲硬件叫做仪器啦，一啲软件叫做人啦。硬件佢点样基本运作系点样啦？软件我哋点样去做准备啦？讲啲咩内容啦？个广播守则系点样啦？呢啲系我哋要知嘅东西嚟噶嘛？咁如果你连呢啲都唔知道，我哋点可以开咪去喺我哋嘅工作上边得到一啲成绩咧？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基本工作认知。或者最老土嗰句啦，咁如果你系做一个揸车嘅，小白话我想揸车嘅，咁你都要识揸车先得噶。 系啊， 咁如果你连车都唔识揸，咁你点样做一个驾驶员 咧？佢识棍波嘅，你啲自动波都搞唔掂。 系啦，好啦，咁另外仲有一样，最后一样啦，佢就话。通常咧，一年里边，你作为一个打工仔又好，咩都好啦， 系 你一定会去到一个樽颈位、哦，必定会停滞不前嘅。 边个位？就系交税嗰位，停滞最停滞不前，唔迟迟唔肯交嗰个报税表。 唔系嗰个唔系樽颈位，嗰位你一定要过啊！你千祈唔好停喺嗰度啊！ 如果唔系追你啊， 追你啊， 追你啊！ 咁我就系因为人一年里边必定会经历一至两次嘅樽颈位嘅， 系 咁你就要好懂得点样去处理呢啲停滞不前嘅状态。无论系即系话，好似阿 O 话斋，即系可能经济上嘅，或者系心理上嘅，你都要懂得点样去处理。如果唔系嘅话咧，棘咗喺度，你唔行， 系 隔篱嘅人行咗。 我好认同钟哥讲啊，有阵时个心态咧决定一切。嗱，讲好似好口号式咁样啦，但系你有阵时个心态停顿咗咧，你个人就冇咗嗰团火，冇咗团火，你冲唔到 ，break through 唔到啦，正所谓。 系啊，所以而家又系一个年尾啦，农历新年啦，年近岁晚，大家不妨大扫除之余咧，将自己脑里边积住令到自己唔识得再谂嘢嘅思考嘅一啲垃圾咧，我成日叫做扫咗佢，清咗佢，迎接新嘅一年嚟临啦。 系啊，同埋记住要定立目标， 系 啦、定立新一年嘅目标啊。 就快农历新年啦，庆祝虎年嘅来临。原来唔同嘅中国省会都有唔同嘅方式噶噃。如果问你天津以及宁波有啲乜嘢特别嘅风土味道，你又知唔知道呢？想知嘅话，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天津过农历年，即系春节嘅习俗咧，其实啊，原来广义上嚟讲啊，佢哋咧就中意腊月，即系农历十二月初八腊月节开始嘅，一直咧就去到二月初二龙抬头咧就会结束噶啦。啊，天津嘅民间啊就有末出正月就算过年嘅讲法。不过咧，天津春节当日咧，仅仅啊，原来就系指大年三十同埋正月初一两个日子噶。好啦，轮到宁波啦，宁波元旦祭祖咧就要食一啲豆嘅粥，夜晚咧，要闩好门噶。咁啊，再嚟一个咧就叫做关门炮，咁啊，内地可以放烟花炮仗啊嘛。嗱，肇庆新年亦都会以茶碗茶咧去到招待客人噶，里面咧仲要加啲橄榄啊同埋金桔喺度。同时啊，亦都会用茶叶蛋招呼客人，称之为拱元宝噶。咁啊，听起上嚟都几有意头噶。 晨光警星。 各位听众早晨啊，又到咗晨光第一线晨光警星，嚟到第三集，我哋会为大家带嚟道路安全资讯。今日我哋邀请咗香港警务处交通总部嘅陈家阳总督察上嚟节目担任嘉宾主持嘅。早晨啊 ，Jasper Sir。 早晨啊 ，Kitty。嗱，各位听众，大家早晨。嚟紧咧，我哋交通总部会每个月都同各位听众咧，系分享一下道路安全嘅小贴士，同埋有关交通嘅热门话题啊。嗱，近期咧同交通有关嘅热门话题咧，大家都会觉得系应该呢短短七个礼拜入面咧，系留意到全港各区咧发生咗多宗致命同埋严重嘅交通意外。咁相信意外嘅片段咧，都透过新闻啦或者系手机都睇过噶啦。 系啊，我都即刻谂起咧，啱啱喺星期一观塘就有个司机咧怀疑扭太褪车嘅时候踩错咗油门啊，咁啊高速咧铲咗上去行人路，撞到途人同埋扫冧晒铺头嘅货物先至停低。咁而元朗咧亦都发生咗一宗类似嘅交通意外。司机驾驶一部私家车咧，就先褪车撞到后面部私家车，然后再向前高速咧撞向行人路方向，导致咗七人受伤噶。 其实唔止添啊 ，Kitty， 嗱你记得嘅话，上年除夕日啦，同一日咧有两单好震撼嘅致命交通意外，其中有一单咧，有一个男途人咧系被卷入车底，油油麻地系拖咗十六公里去到深井，司机落车先知道呢单悲剧嘅发生。而另一单咧喺同一日喺新蒲岗啦，有一架私家车系高速咁样冲咗上行人路，撞到几个途人，好不幸，两单意外咧都涉及严重嘅伤亡。嗱，仲有，上年十二月头啊，喺中环嘅苏豪区，有一架私家车喺泊好车嘅时候咧，突然之间留后，咁造成严重嘅交通意外，导致一名外籍嘅途人咧系失去咗宝贵嘅性命。咁呢几单严重嘅交通意外咧，大家都记忆犹新嘅。 系 Jasper， 其实咧发生呢类型严重嘅交通意外，司机会唔会触犯法例咧？咁而相关嘅刑罚又系点咧？ Kitty 是有机会的，根据香港的法例，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最高可被判监禁十年，罚款50,000元，同埋至少停牌5年嘅。咁而任何人在道路上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最高可被判监禁7年，罚款50,000元，同埋至少停牌2年嘅。所以各位市民啦，为了自己、屋企人同埋其他道路使用者嘅着想咧，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千祈唔好危险驾驶，以免抱憾终身啊！ 嗯，讲得冇错。咁对于近日发生多宗嘅严重交通意外 ，Jasper， 你有冇留意到有啲乜嘢共通点或者原因呢？ 嗱，就住啱啱提及咁多单严重嘅交通意外咧，其实全部都系喺人多车多嘅地方啦，或者喺繁忙时间发生。咁所以其实一旦发生呢啲意外咧，后果真系难以估计噶。咁为咗避免咧再次发生呢啲严重嘅交通意外，咁我喺度咧想提醒各位司机啊，呢啲意外嘅主要成因，一般嚟讲咧都系源于司机嘅驾驶态度出现问题，包括咧系汽车上面嘅操作嘅疏忽，嗱，例如将油门当作臂力，泊车又冇拉好手势咁啦，咁亦都咧系涉及司机嘅不专注驾驶，例如驾驶嘅时候使用手提电话，又或者疲劳驾驶，甚至系违反道路交通规则，例如超速、醉驾、弱驾等等啦。 嗯，咁 Jasper， 警方针对啱啱你所讲嘅原因咧，有冇啲乜嘢嘅策略去到应对咧？ 嗱， 其实呢道路安全是我们警务处处长的首要行动项目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范畴之一。我们的行动目标呢正正就是要减低我们刚才所提及到的一些严重和致命的交通意外。为了达至到这个目标呢警方就将不专注驾驶、超速驾驶、非法赛车、酒后和药后驾驶等等这些造成严重交通意外的不负责任行为呢是纳入去重点交通执法项目入面。我们会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并且是加强执法的力度加以打击希望呢可以保障到道路的安全和提高司机的守法意识。 咁警方针对以上提及的交通违例事项有没有采取过什么执法行动呢 有的 Kitty 在執法方面在2021年1月至11月我们警方针对超速、非法赛车、酒后和药后驾驶驾驶时候使用手提电话等等的违法行为我们总共检控超过29万名的司机比起去年的同期是上升了 11%。至于针对不专注驾驶这个范畴我们在上年的11月就进行了一个代号叫做亮警的执法行动。在行动里面我们拘捕了3人也都发出了27张传票和975张的定额罚款通知书。至于针对酒后和药后驾驶我们在上年的12月和今年的1月都进行了一个代号追捕者的执法行动。行动我们警方拘捕了直情是60人当中涉及了44名的酒后驾驶3名涉及药后驾驶和13名涉及其他交通违例事项。我们可以顺带一提在2021年的2月警方开始采用快速口腔液测试同时只需要在现场向司仪毒驾的司机提取少量的口水等大约8至10分钟就可以检测到司机有没有服用到指明的药物即是可乐英K 仔、摇头丸、大麻、可卡因和冰毒。这个新的方法呢除了客观可靠亦都大大地减少了搜证的时间。在2021年1月至11月为药后驾驶而被拘捕的人数呢就是115个人比起2020年的同期大幅上升 576%。可见警方打击药后驾驶的能力和决心的。 原来警方上年呢都做了这么多交通执法的行动亦都推出了一个这么有效的药驾执法仪器啦。司机们呢就真的不要抱住那些侥幸的心态啦。Jasper,你有没有一些道路安全的小贴士可以给司机呢 有啊 Kitty 其实呢司机在开车前和驾驶期间呢都有不同的事项是需要注意的在开车之前司机首先要熟习自己的车辆的性能和操控去确保能够妥善地控制这架车辆而司机亦都要避免在车头的位置摆放电话或者其他的物品以免阻挡他驾驶的视线而在驾驶的期间呢司机就千祈不要使用手提电话啦，要时刻留意路面的状况。这样当路面有什么突发的状况发生呢他都可以用最短的反应时间去处理。另外在泊车的时候司机都千祈不要松懈特别在斜路泊车的时候呢是一定要将胎盘方向和波段做好正确的位置。记得拉好手掣啊。如果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又或者太过累就千祈不要揸车了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揸车是会影响司机对路面的判断有机会引致严重的交通意外的。 司机就当然要打醒12分精神而行人方面又有没有什么需要留意呢 当然有啦嚟緊仲要係农历新年就嚟嚟啦市民呢都会一家大细呢出去拜年货喎。大家呢记住安全第一啦过马路嘅时候呢要善用行人过路嘅设施包括係行人天桥啦隧道啦斑马线啦同埋行人过路灯等等啦。而另外行人都要避免呢涉车啦横过马路喎。因为呢司机有可能呢因为停泊路边的车辆阻挡了他的视线呢你来得及反应停车就会造成严重的意外。咁我们也要避免行近大型车辆的旁边防止堕入盲点区域呢令到司机难以察觉你的存在。还有行人在马路边或者过马路的时候呢就千祈不要分心看电话和听歌要留意四周围的路面情况。无论是司机定是行人大家都要共同承担起道路使用者应有的责任。时刻谨记专注忍让守法而减少交通意外的发生 是除了执法之外警方对于应对专注驾驶有没有什么宣传的策略呢 嗱，有噶，我哋警方咧喺宣传教育方面咧，会不定时咁样透过警队嘅社交媒体平台，包括 Facebook、IG、微博、微信、YouTube。透过图文并茂的信息和短片的形式去告诉大家知有关警方针对不专注驾驶和其他违例事项的一些推广和一些道路安全的知识。 嗯，咁以上讲的就是一些社交媒体啦，除此之外又有没有其他的宣传呢？ 有的，除了线上的宣传，警方亦都经常和其他的合作伙伴，包括道路安全议会、香港交通安全队、社会福利处等等，一起走入社区加强宣传，包括专注驾驶等等的道路安全信息。我们向驾驶人士和路人会派发宣传单张、纪念品，亦都会在不同的地方张贴这个宣传的海报，提醒大家要专注驾驶和遵守道路安全的规则。我们交通总部亦都一直安排道路安全巴士在不同的幼稚园、小学、长者中心和交通安全城，是透过巴士上面的互动游戏，加强小朋友和长者的一些道路安全的意识，让他们可以深入地了解交通规则和遵守道路 安全规则的重要性。很多时候家长反映给我们，反而是小朋友提醒大朋友要等绿公仔过马路灯添噶， 嗯，咁乖啊！不过 Jasper 你咁讲咧，有次我都记得喺街嗰度咧，见到你哋嗰架道路安全巴士，我仲记得咧车身上面有一只咧好可爱嘅熊仔。其实嗰只熊仔咧系边个嚟嘅咧？有冇名嘅咧？我都想知道。 哦，你讲紧嗰只咧，其实就系我哋交通总部咧嘅人气吉祥物熊 Sir 啊。咁大家有留意警队嘅社交平台嘅话咧，都会见过熊 Sir 呢只着住交通制服嘅熊仔。嗱，喺上年的2月，熊 Sir 就加入了交通总部，成为我们的吉祥物。在过往的一年，熊 Sir 一直在警队的社交平台的宣传道路安全的信息。除了你见到的道路安全巴士之外，我们的宣传刊物、纪念品等等都是有熊 Sir 可爱的蜜头的。接下来熊 Sir 都就快一岁生日了，他都讲了他的生日愿望给我知道。 咦，是啊，那就跟他预早讲声生日快乐先。熊 Sir 的生日愿望又是什么？可不可以透露给我们听呢？ 熊 Sir 的生日愿望就是希望无论是司机定是行人，都可以做到专注、忍让、守法，在接下来的一年可以做到路上零意外，香港人人爱。 嗯，那我都希望熊 Sir 的生日愿望可以实现到的。今次节目时间又差不多了，多谢 Jasper 上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有用的资讯。请大家继续留意逢星期五早上8点45分至9点钟的晨光敬星环节。我们下期再见，麻烦你。 嗯，拜拜。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嘅坏车啦。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天马苑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平石村。重复多次，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有坏车，车龙排到去平石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将军澳道入翻去将军澳方向，近住翠屏南村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对出。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环宇海湾；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呢一段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华都花园；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骏景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Take your mind,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守护香港。 港由我哋主动抗疫。政府推出安心出行流动应用程式，方便市民记低行程。进入指定场所嗰阵，记得用 App 扫一扫 QR code， 资料只会储存喺你手机度。当你去过嘅地方，可能有确诊者都去过，个 App 会因应唔同情况发出提示同健康建议。大家都用，出街就更安心啦。抗疫人人有份，扫一扫安心出行。 呢栋大厦门口呢度有个窿嘅， 哦系啊，嗱你揿个钟，佢就会俾一样嘢你开门嘅呢。 咁搞笑？ 呢样嘢啊，可以话买少见少。诶，我影低佢先。 咁究竟佢会俾咩我开门啊？ 诶，咁你就要听实逢星期六朝早六点到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阿 Lu 洪建威知识会社啦。 九点零七分，同大家讲讲咧，隔晚美股表现啊，投资者咧持续忧虑啊，通胀升温同埋联储局咧收紧政策啦，美股咧消化早段嘅升势啊，三大指数咧美市急跌，道指收报34715点，跌313点啊。标普五百指数跌50点，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86点啊，系去年11月高位回落咧超过一成啊，陷入咧呢个技术性调整，加上咧即系有个别嘅科技股咧都麻麻地，包括咧大家睇开咧 Angel 嗰个串流平台啊吓，咁啊股价都急跌，因为咧意味住啊未来个增长咧就会放缓咁话 ，Netflix 嘅季绩咧就令人失望啊，股价咧暴跌20%，即系跌咗两成，咁所以大家就要密切留意住港股今日嘅表现啦。 大壮咪， 你好啊， 搞边科啊？ 大壮咪过嚟，大壮开咪。 早晨啊，大壮咪。 早晨 ，Bobby。 大壮咪，今个星期有啲乜嘢要同我哋讲下先？ 啊，今个礼拜如果睇下即系报道出嚟嗰啲法庭嘅消息各样咧，咁有好多人倾嘅咧，梗系有豪门恩怨、豪门争产啦、啊，咁样 呢啲好似停不了嘅、哦。 系咯吓，咁啊，自不然嗰啲名牌大状啊出晒嚟啦。咁啊，各为其主吓、啊，各有所述啦、啊。咁报纸都有引述佢哋啲所谓 argument 啦、啊，啲立论啦、啊，咁样吓。咁其实咧系打嚟打去都系大家拗乜嘢咧，就系拗本来遗产嘅拥有人啦、啊。咁佢个意愿实际上系点样啊？咁即系人家去推算，甚至乎系估下，其实本来佢点谂啊？ 真系好难、啊，点估啊？ 咁啊，即系你话估下啊，即系唔好话咩啦，啊个老细啊摆低盒啊苏喺度啊，以前阿、曹操啊，即系讲古仔咁样啊，好多人估唔到噶嘛，估啱嗰个又唔知啊，啱唔啱数噶真系啊。咁呢样嘢咧，就好多人就话翻转头就吓，点解唔系生前嗰阵时讲清讲楚咧咁样啊？啊，不过即使咧系立翻张遗嘱咧，一纸遗嘱都唔系冇嘢拗噶嘛。过往好多时又话，咦，会唔会系呢张系最后嘅遗嘱啊？会唔会仲有第二份啊？因为香港地暂时嘅法例咧就以最后嗰一份遗嘱咧为准噶嘛。就会如果有冲突嘅话，就会取代咗之前嗰啲噶嘛。再唔系咧，就又会话，咦，立遗嘱嘅时候咧，有冇受到不当影响啊？甚至无系神志不清啊，咁嘅样吓。咁所以咧，系早两年咧就上诉庭咧出咗案例，就话，咦，如果年纪大嘅话咧，就唔该咧，啊啲律师啊，揾清揾楚啊，有冇啲医学啊、医生啊嗰啲 證據咧協助法庭去接納嗰份遺囑咁嘅樣嚇。 嗯 哼，咁所以好多執業者都引以為戒嘅。 係，呢啲都係一啲常見嘅電視劇橋段啦。 啊，都是话嗰句啦，今时今日啲科技咁发达，除非话做假嘅啫，否则咪揾到几支镜头，好似啲警察啊、差人叔叔落口供咁吓，左右射住录音录影、嗯、啊，问多几条问题，叫佢计下数， 啊、或者考下 IQ 题啊，睇下佢啲反应快唔快先。 不过有啲人数学有问题噶，你可能俾佢做十次有十个答案。 嗯，系咪要揾翻佢擅长嘅科目先啊？ 啊，咁啊，唔知佢擅长边科嘅画画，咪有排等。吓、啊，咁所以呢样嘢咧就没完没了啦，咁嘅样吓。咁啊，遗嘱当然吓、啊，你起码身家有分咁上下啊，咁啊要争嘅吓。咁、啊、争嘅时候先至会揾到咁多大状况去拗啦，咁嘅样。咁啊，普通人家咧，即系好话唔好听，即系未必有机会咧遇到啲咁嘢嘅。 嗯，但系其实系咪所有人都可以立遗嘱嘅咧？ 啊，系噶、啊、香港地就好简单嘅啫、啊，一纸文书就得噶啦。咁 啊，当然最好就系有见证啦。但系如果系中文遗嘱，有冇话到一定有见证噶？啊，咁做见证咧，有啲蚀底嘅。如果系跟翻英式嗰只啊，见证人咧就即使遗嘱有份俾佢都冇份攞。 哎哟，咁公平嘅， 咁系公道啊嘛，要啊。啊，咁啊，除咗遗嘱之外咧，啊呢轮咧真系。睇下嗰个啊社会风气咧，唔知算唔算系点解咁多交通意外嘅？ 啊，系啊，呢一排又真系好似都几密见到报纸有呢啲报道嗬。 系咯，呢啲汽车咧即系冲上行人路咧吓，啊，而且咧即系一单半单，有啲好彩就系冇人伤亡啫。 系。 但有啲咧就撞死人嘅喎、 嗯、我早两个月咧都亲身见证咗一单啊，其实 咁、啊、都俾你见到啊， 系啊，仲要喺学校区啊，啱啱拖住个女翻紧学嘅时候，转个头听到点解嘣一声，见到后面嗰条柱就撞乱咗啦。 吓、啊，哇、啊，嗰、那个冇人有事啊嘛。 啊，好彩就冇人有事，不过就损毁咗一个路牌咯。 哦，嗱，因为我哋睇到咧，就系旧年年尾到而家咧，又有中环又有吓。新蒲崗又有，元朗又有，咁跟住到觀塘又有，啊，即係區區幾乎大家嚟時都有份嚇。咁、 嗯、 有時候咧，即係睇翻就話，而家啲科技咁進步咧，嚇、啊、有啲你睇啲汽車雜誌講到好似話架車咧，幾乎唔可能有意外咁嘅樣嚇、啊。用舊時講係叫好多電眼啊嘛， 嗯、 周圍睇住，跟住就有第幾個嘅咩預早預設嘅嚇防撞系統啊咁樣。 嗯 啊，但系点解仍然仲系咁咧？望下，发生意外嗰几架车咧，都唔系好多人有啲旧病嘅嗰啲名牌电动车啦，吓、 嗯， 咁、都系啲传统汽车吓，咁点解驾驶到咁嘅样咧？咁嘅样吓，咁啊法例上咧就当然系如果针对驾驶者就好多嘅罪行可以检控啦，咁、但系最重要嘅就系防止有意外啊嘛，吓。究竟有冇可能即系而家嗰个法例上系有啲咩系统啊，令到架车咧可以早少少喺即系 detect 到啊，即系感受到啲唔妥嘅情况之下，帮佢刹车咧吓，咁多系统。 嗯，应该有噶嘛，嗰啲自动导航应该都可以有呢个功能噶。 系咯，嗱，我哋几廿年前咧，细个嗰阵时啊，我啫吓，咁咧嗰时安全带都未有噶嘛。 嗯。 到今时今日咧，即系逢车都必备咧，冇就犯法噶。 嗯， 咁所以类似地咧，其实有好多系统咧，我相信都系可以立法咧，系即系强制咧，佢慢慢整落去啦，吓。 嗯。 当然行车记录仪咧，好多啲公共汽车都已经系必须要噶啦。 嗯。 否则就违规嘅。 系。 咁但系咧，就当然法例嘅实施咧，就要听下民意噶吓。暂时都未有话到咧，所有嘅私家车咧都要有呢啲咁嘅。安排， 嗯、 但系我觉得有咧就似乎系好过冇嘅，起码都知道个意外嘅成因啦。 系有个保障，其实对自己都系有个保障嘅。 系啊，因为呢啲意外吓陆陆续续有，咁希望咧嗰单已经系最后一单啦，唔好再有发生啦、 嗯， 因为唔开心噶嘛。 嗯哼， 其实讲到咧喺个汽车上面咧装置一啲咩嘅系统咧，都要睇下咧，即系而家个法例嘅。 嗯， 啊，咁啊，在下如见咧，有啲法例咧其实。有关方面呢、啊、都可以考虑下呢是更改下啦，与时并进啦。 嗯、 啊、譬如一个法例呢就是不准改装汽车的。还有包括呢是不准所谓讲得简单啲就是有个荧光幕呢就是被人睇到的。 嗯、 啊 咁以前嚟讲就好简单啦，即系梗系话喺装个电视度睇戏得了嘅，咁个司机顾住睇戏又唔揸车啦，咁啊，咁所以即使近年已经系大行其道啊，嗰啲所谓道路监察器，即系啲卡 cam 咧，装咗上去咧，有啲啊嗰啲所谓卡 cam 咧，本身其实有个荧光幕嘅，系可以俾个嗰、那个司机咧系望到嘅， 系。 咁有时候啲警察咧都会检控嘅，因为唔应该俾个司机睇到一个荧光幕噶嘛。 嗯哼。 嗱，话虽如此，咁啊虽然嗰个条例上面咧就话，如果佢系睇紧一啲 map 啊，睇紧啲地图咧就冇事啊。 嗯哼。 睇其他嘢就有问题咁计啦吓。其实而家好多人咧未必系咁装个卡 cam 噶嘛。 嗯。 佢可能会晾咗个手提电话喺度。 系啊。 即系你唔好话嗰啲某啲啊计程车师傅就五六七八个挂晒喺度啦。咁、那个而家啲手机咧就成个荧光幕咁啦， 系啊， 实情咧即使佢睇地图都好啦，吓都有好多其他资讯走出嚟噶嘛， 系啊，会自己弹出嚟啦，可能 系咯，栩栩如生噶嘛，咁样吓，咁究竟嗰啲有冇犯法咧？咁吓，咁啊未即系未上过法庭拗过都未知啦，吓， 嗯嗯， 咁但系我相信如果而家啊话啲人挂个手机喺度吓睇地图啊卫星导航咧，就唔应该话佢犯法嘅， 嗯 啊。不过上面有其他画面咧，这个未必一定是个驾驶者可以控制到噶嘛。好多时系嗰个网络提供嗰边咧系个做法嚟噶嘛。而且就算系地图本身咧，佢哋都有啲所谓咩三 D 啊，三度空间咁嘅样， 系会喐噶嘛一路。 系咯，咁所有呢啲嘢究竟而家嘅法例咧系点样诠释，即系点样应用呢，其实是没什么结论的，暂时是、啊、即是看看哪个好彩不好彩呢，真是被人家这样试、啊、告上法庭又要打的话，即可能罚钱算数了，费事拗了浪费钱，那么、 嗯、 没得听啦、啊、但是有人真的执拗的时候呢，都不是说不是一个题材呢需要想一下、啊 嗯、 其实现在立法会既然是拨乱反正落那么多即大家都五光十色地 去应付这个法律啊，即系去立法，系咪大家应该都啊，即系一条船咧，谂一谂吓，呢啲嘢咧系对大众民生咧都几大影响嘅。 嗯，其实即系所谓嘅一啲，譬如导航系统啊，又或者系一啲车 cam 嘅话咧，其实都系想帮驾驶者，譬如一系就认路啦，一系就其实都系保持安全啫，或者有啲乜嘢事起上嚟咧，都唔使拗，我哋已经影低晒啦，咁都系一种保障嚟嘅，所以就好好善用啦。最紧要梗系安全第一啦。 是啊，如果有个好的导航系统，譬如它可以联合到个车的制动系统啊，即是可以有所谓的电眼看到周围的环境，即是好像头先讲开咁啊，即是假如是真的发现到个车的驾驶呢有啲唔妥，咁而家好简单啫，而家就话佢譬如月线呢都会可能系连个胎盘呢都受到佢嘅影响呢，即是可以系翻转头㗎嘛。係咪 会唔会仲危险啊？但係。 咁呢个呢就真係要睇设计者啦。咁、 啊、 所以有啲人就话啊，香港嘅运输署会唔会有啲保守，咁外国呢就可以用手提电话控制架车呢泊位㗎嘛。 嗯。 所以有啲极窄嗰啲唔知咪地狱停车场呢就去落车先。咁啊揸住个手提电话去泊车，但香港唔俾嘅。咁、 嗯、 但有好多时啲嘢就有利有弊啦。咁佢可能先进啲控制到架车呢，咁就变咗係可能交通意外可能可以减少咗。 嗯。 咁但係会唔会有第啲问题产生呢，咁样。即係譬如架车究竟係如果係一啲器材出事，究竟係关个司机事啊，定係关个汽车厂事呢， 嗯。 呢样嘢就又係到时呢大家要研究啦。 嗯。有排拗啊呢啲係。 係啊，咁啊当然香港个法例呢而家就係话譬如醉酒驾驶咁简单讲啦。咁咧，佢唔一定驾驶噶，佢个原文咧就譬如佢 in charge， 即系佢掌管嗰架汽车咧，都可以有问题嘅。 系 咁，所以有啲人譬如饮大两杯就，唉，不如上架车度瞓下咧。 嗯， 咦，俾警察先生揾到咧，佢可能系触犯法例噶。 嗯， 即系譬如佢袋住条车匙咁啊，坐上去咁啊，谂住恰一阵咧，佢都系叫做 in charge 架车，掌管架汽车。 嗯， 而体内酒精咧系超标嘅话咧，一样遭检控嘅，大家小心啦。 哎呀，呢个真系唔讲唔知咁啊，所以大家咧迟啲农历新年咧，如果太高兴嘅话咧，真系饮多两杯咧，就真系唔好自己揸车啊！记住揾人车你走啦。 好紧要嘅交通意外，真系我见到啲啊，即系遇到事先至开始识得谂翻转头咧。 迟啦。 系啦，太迟啦。好啦，今朝早唔该晒大壮咪， 唔该 Bobby。 试过雪峰的我，太过固执的你，总挑剔对或错。艳妙抱拥的我，爱上敏感的你，分开更合衬摩，然后令这伤你我再跌倒。流泪是否必经的结果？离别后想找哪个？兜兜转转总拍拖。离开先真正领到拥有是福气， 当不知道你有下过他才是感激，无非恋爱 如吸口气，只等缺氧先想去怀念细味。离开先知道爱是大众缺陷的美， 会回流浪才够多细腻。 见过最好的你，爱过最差的我，终于感觉就爱吧。说过会改的我，说过会等。 又是时候学下一些投资术语啦，讲下乜嘢系结构性产品，即系衍生期权，入边有分价内证、牛熊证，都系喺香港交易所上市嘅结构性产品。有啲人啊会称佢哋为卵证。结构性产品属于衍生产品，基本上咧有以下嘅特点。包括啊，要同某啲资产挂钩，交易合约没有固定条款等等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系阿 O。 晨光 Morning Call，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侧边啊，有阿 Poly 喺度。早晨 ，Poly。 早晨啊，小伯，嗱，祝你身体健康，同各位听众同埋晨光第一线嘅所有听众咧，拜一个早年啊！祝大家一年好过一年，明年咧好过今年啦。 哦，好啊，多谢你啊，咁我都祝你身体健康啦，虎虎生威、啊，好唔好啊？ 大家咁话啦， 系咁啊，点唱嚟啦？ 我就点唱邓丽君唱嘅《迎春花》。 嗯，点解要点呢只歌咧？ 首先点俾李森医疗有限公司嘅全体工作人员祝新年快乐。 嗯， 咁啊嚟紧有五个朋友生日，我快啲讲啦。 好啊。 咁啊，1月25号系阿雪华生日，27号系阿郑永芬生日，咁2月1号咧就系阿朱咏仪护士生日，2月4号就系黄玉莲生日，咁2月10号咧就系陈唐伯伯96岁生日啊！ 哇，好嘢啊！继续身体健康啊！呢啲全部都要啊吓！ 咁啊，祝咁多位生日快乐啦！咁啊，1月29号咧就系阿邓丽君69岁冥寿啊！咁我哋成班咧歌迷会咧嘅会员咧都即系到而家都觉得 佢好似去咗外國居住啊，或者登台都唔覺得佢係離開咗我哋啦、 嗯。 因為佢實在太多好歌啊，咁樣世界各地嘅人都鍾意聽佢啲歌。同、 嗯、 埋我有時去旅行去到外國呢，有啲外國嘅朋友啊，嘩聽到嘩你哋係鄧麗君歌迷會嘅會員，佢哋隻眼呢係好亮㗎。哇！即系好似好羡慕咁样咯， 咁犀利， 好戥我哋开心噶。 好，咁今日朝早我哋一齐听下呢一只迎春花先啦。多谢你电话， 啊、 拜拜。 多谢晒，拜拜。 在嗨嗨，老婆呀嗨，和你培养情灌溉。该爱都把迎春花爱，不要无力乐自在。年华似水容易过，前老早也爱，我也爱呀，我也爱呀，时光不能再，迎春花儿咱们大伙儿栽，哎嗨，老呀嗨，春花永远为我们看，老花呀 光追踪三十一。 好啦，追踪三十一，咁啊，今日夜晚有啲咩好节目咧？阿畅，早晨， 早晨，畅， 早晨，小白，早晨，阿欧，早晨，各位， 系有咩好节目睇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傍晚六点半啊，哈佬好邻居，咁啊，认识一下咧喺香港土生土长嗰啲少数族裔朋友啊，咁啊，今晚咧就会请嚟一位咧。印度裔嘅朋友介绍下佢呢个印度旁遮普文化，咁啊旁遮普文化咧当中好核心嗰样嘢就系石刻教啊，咁啊主持人啦 ，Angel 咧今集咧就会体验一下咧佢哋呢个石刻教教徒嗰种生活，咁啊会做乜咧就 系、 是、包头啦， 包头啊， 系啦，同埋学下佢哋嗰种武术啊，咁啊甚至乎咧玩下佢哋好中意玩嗰啲曲棍球， 系啊，佢哋好似有把刀咧要旁身嘅。 系咧， 系啊， 嗰种武术都系用刀 嘅、 哦。 系啊，咁但系即系香港人成日吓亲啦，咁有啲嘢佢哋又点样有呢一种嘅传统文化，但系又可以香港生活又唔使话成日有把刀喺度咧。咁今日夜晚睇到系嘛？ 系啦，佢亦都会咧呢位朋友咧教一下主持人咧讲一啲旁遮普嘅潮语咁话。 哇，好嘢，好嘢！ 即系旁下身啦，学多样嘢。 梗系啦，我哋又旁下身啦。 好咯，好想识下嘢。 今晚七点半啦，出奇好玩。咁啊，继续啊，主持人谭琪琪同埋泰臣咧就设计咗好多好玩嘅游戏俾老友记啦。咁啊，当中今晚咧就会请嚟一位咧瑜伽达人啊 Sam 哥啊，定系 Sam 叔咧？佢今年73岁噶啦，玩瑜伽好叻嘅，最擅长嘅倒立动作，即系十几分钟咧都免不可用。 73岁啊，你话 系咧？ 哇！ 咁啊。邀请到佢嚟啦，示范一下啦。咁啊，参赛嘅老友记嗰啲 uncle auntie 咧，就要学下佢做嗰啲伸展动作，考下佢哋。 我倒立都未做到喎，唔好话要 keep 住倒立姿势。 系啊，真系学下嘢啊， 梗系啦。 今晚睇啲老友记点玩法啦。 嗯。 咁啊，好快介绍埋仲一个啦。今晚九点半， 系 甜睡 B B 瞓冧啲。主持人阿 O， 系啊， 你介绍下嚟。 喂，好啊，多谢你俾机会我介绍阿畅。咁啊，要睇林燕玲 B B 啦，因为佢就系甜睡 B B 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今集咧就想 focus 睇下，喂，平時成日都話兩杯到肚咧就瞓得冧啲嘅，咁究竟係咪真咧？定還是係喂酒精啦，反而啊會影響大家嘅睡眠質素咧，都係重要嘅。咁啊，另外就今日去另一個KOL 朋友嘅房間啊嚇，咁啊嘉嘉嘅房間，咁啊究竟咧啊佢嘅睡房嘅層次係點咧？啊浴室嗰度好似仲有個桑拿添， 哇咁正 桑拿可唔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叫做？一觉瞓天光咧，咁可以钻研一下啦，吓咁啊好节目，最终31就会睇得 多。好，今晚大家睇啦，拜拜， 唔该，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有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葵涌村日葵楼至今出现16宗新冠病毒确诊或者初步阳性个案。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视察日葵楼多个地方之后话，暂时认为没有结构问题，不认为现阶段要撤离，但由于涉及超级传播，当局会对大厦人士实施限制和检测公告。袁国勇呼吁居民不要搬离住所，否则会将病毒带入社区，又要求政府向居民提供较贴面的口罩。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席医生欧家荣说，今日稍后会再安排日葵楼所有居民接受检测，如果发现有初步阳性个案就会进行追踪，日葵楼之后亦都会再围封，居民亦都要在指定日子再接受强制检测。欧家荣说，如果稍后个案回落，就代表大厦结构上没有持续传播，如果个案爆炸性上升，就要考虑撤离。荃湾明日居第一座长沙环村长欣楼和天水围天盛苑盛谦阁先后完成强检，当中没有发现确诊个案。全港中学暂停面授课堂至农历新年假期，教育局副局长蔡若莲话，一直留意疫情发展，对于暂停面授课，要平衡学生学习需要同疫情风险，形容决定系非常艰难。今次系考虑到疫情确实严峻，有源头不明个案同社区隐形传播链，学校亦都有同学确诊，而病毒传播力非常强。蔡若莲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每次作出决定都同专家保持沟通，亦都要睇客观情况。佢又话，如果风险唔太大，希望保持同学正常嘅学习生活，而每日入校园之前要量度体温同洗手，保持座位距离同学校清洁卫生等。政府专家顾问袁国勇今日亦都会到学校了解情况。美国国务院据报知会，国会众议院已经批准向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发出出口许可，允许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将手上的美制武器转交乌克兰。报道说，美国政府同时警告俄罗斯可能在任何时间发动对乌克兰的入侵行为。国务卿布林肯说，克里姆林宫就是将部更多的部队调往俄乌边境。美国总统拜登早前说，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美国和盟国会令俄方为此付出高昂代价，例如俄罗斯的银行将会无法处理美元业务，到时对俄罗斯来讲不是可以容易处理的事情。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朝早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0度，今晚大致多云，有几阵雨，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稍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有几阵雨，初时风势颇大，星期日稍后同星期一和暖潮湿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869点，跌82点，总成交金额111.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34点，跌2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074点，跌124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74.4升3元，美团237.8，啱啱转咗系239.2升1.2，阿里巴巴126.8跌4.7，友邦保险90.05升1.3，中国平安65.1跌7毫，药明生物91.4升5仙，创科实业136.8升8毫，京东集团302元升2.2，复星医药38.25系升2.7，港交所475.8升1.8。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13.85，瑞士法郎0.917，加元1.252，人民币6.344，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7,341点，跌431点。港金报17,090蚊，跌1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37.23美元，卖出1,83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未消散，排到去星河名居。重复多次咧，就系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天马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就排到去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车龙排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还有少少车龙排到去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亚街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这一段比较车多，车龙排到沿安国对出。咁喺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深井一段咧就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和斜村呢一段咧都系车多。咁啱啱收到一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海之恋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海之恋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有线电视大楼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方向科学园。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记得有爱的存在。 狮子山下，我们之间。 女士到中年仲未揾到另一半，会被人称为中女。大部分中女都想揾翻个 Mr. Right， 喺边揾呢？ 单元三由石咏妮饰演嘅 Lily 试过上网识同埋参加 speed dating， 由钟舒曼饰演嘅闺蜜 JJ 又点样帮佢，而结果系点？ 星期六晚上9点，港台电视31。 我们之间就是需要爱。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俾啲声你听下。人类是懂得发出声响的动物，如果我们将声音变成固定的频率，再冠以特定的意思，我们将它称之为语言。我们需要用语言和另外一个人沟通，不同地方的人他们用的语言频率当然是不同，所以如果我们想和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沟通，他们的语言我们就要学懂。 家冇一个共识嘅话，咁就真系俗语话斋嘅鸡同鸭讲。不过就算相同国籍，未必人人都可以倾到计嘅，可能就系大家嘅频率较唔啱咯。正所谓你系 AM， 我系 FM， 点 tune 都 tune 唔啱台噶啦。人类真系好神奇嘅，我哋除咗懂得用语言去同另外一个人沟通之外，我哋会好灵活运用我哋呢个发出声音嘅器官，制造一啲简单嘅声响，未必好似语言嘅意思，但系可以用最直接嘅方法帮你表达情感。例如，当你见到一啲令你好惊讶嘅事物，你会大声嗌：哇！如果遇到令到你有啲失望嘅事情，你会叫一声：哦！如果想马虎地敷衍人哋，但系又唔知讲啲乜嘢嘅时候，你会讲一声：哦！如果对前景有啲泄气，你会讲一声：唉！我哋懂得运用单一嘅频率制造特定嘅意思，帮你抒发情感。呢啲单独嘅声响好多都系国际性嘅，即系唔同地方嘅人对某一啲特定嘅频率其实都有相同嘅解读。好简单，高兴同埋伤感嘅声音频率其实去到边都一样，都系咁样笑，都系咁样喊咯。因为呢两种情感，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抒发嘅方法都系一样。但是有一些地方，他们发出一些单独的声音频率，其实是有一些特定的意思。我们叫它做粗言秽语，简单来说叫做粗口。在广东话里面，讲粗口这个声音频率其实真是挺高深莫测。有些人会说，其实他都是想抒发情感而已。同一个发音，通过不同的高低频率，不同的语气长短，就可以将你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不反对人讲粗口，不过好反对人家随便讲粗口，同埋不选择环境讲粗口。因为如果你用这种声调去表达你的情感，从自己的角度出发，梗是会舒服啦。但是如果你在公众场合讲这种说话，你就会令到听到的人有一种不安的感觉。简单来说，你在公众地方讲粗口，其实你自己就抒发了情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他人的感受呢？这么随便就说，基本上是一种自私的行为。面对现在全世界的情况，你可以叫一声：哇，哦，哦，唉，但是都不要说一句粗口啊。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看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街中飘雨车篷伴开我身湿透水，独自飞驰追忆挥不去忧虑，当天的我不曾爱惜你痴心暗许，常令你独垂泪，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摄取，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搭快车雨中追，但愿停车跟你追，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就像我心头抑郁，心中满苦泪，车厢中我心神更加恍惚空虚，连夜我未能睡，内心悔恨如有罪。当天的你已消散去，心若冷水，今天的我只有叹唏嘘。愿你知我空虚， 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今天的你已跟他去，心已被撕碎，孤单的我只有叹唏嘘。搭快车雨中醉，但愿停车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愿你知我空虚，但愿重新跟你聚，但我知你的心尽是情感的禁区。 食完饭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饮完水啦， 戴翻个口罩先啦。 系咪讲嘢都要戴个口罩先啊？ 咁梗系啦。 好烦啊！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戴口罩，保护自己，保护人哋。 我明白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今晚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我都知道咧，大家买外卖买到有啲攰，买到有啲闷。咁喺屋企煮饭咧，又觉得都好攰，亦都谂谂下，都唔知道煮乜好。 今日肠胃不好， 系都系屋企食好啲，系咪？ 系啊，真系食下住家饭好啲，或者煲个粥嚟食下好啲。 我自己都系嘅，有时譬如你话懒啊，或者冇乜时间去买餸整嘢，跟住你又谂，整完之后又要洗，洗完之后即系食完之后又要再洗，其实都搞你几粒钟噶嘛，闲闲地。咁但系咧，你食得几餐外卖之后咧，你系即系个胃口咧，你系想食翻啲屋企嘅味道。 呢个系真 系啦，即系无论几简单都好，你菜脯蛋都好啦，你都想可以食翻屋企嘅饭嘅。 因为其实我屋企楼下个商场咧，唔经唔觉咧，已经多咗好多唔同嘅嘢食。 你楼下好多嘢食， 即系已经有嗰、那个春卷嘅米线铺啦，又有一二三四五六个啦，跟住又有炸鸡食啦。 系啊，我知道啊。 咁其实都。又有好多啦，总之 系都有好多茶餐厅啊，隔篱又有啲小炒啊咁样噶啦， 系啦，我都系唔满足， 系 都系觉得唉，成日食外卖，一食到口都歪埋， 系啊，所以屋企饭系紧要嘅，有时觉得即系会清清地咁样咯，食翻落去个人舒服啲。咁我寻日咧就好开心啦，因为咧有个好同事咧佢送咗啲本地番茄俾我，即系本地农场种嗰啲番茄咧， 但佢系自己亲手种噶系 嘛？唔系佢买嘅，即系本地农场种嗰啲咧，咁佢就好新鲜嘅嗰只番茄，其实上年咧我哋已经有买噶，佢就唔系细粒嗰啲嚟嘅，佢都。都几大只嘅，系啦。咁啊，寻日咧，佢送咗俾我之后，我就好等我即刻趁佢新鲜就整咗嚟食先。其实通常番茄你都即系生食噶嘛， 系 即 系沙律炒蛋都得嘅。 但系番茄炒蛋你因为佢咁新鲜咧，你整热咗佢咧，你又食唔到个鲜味啊。 唔系，但系茄红素啦， 就会出翻嚟嘅，啱嘅。 有另一半你就系依家睇住佢， 睇住佢 健康都紧要， 系啊 系 啊。咁但系我想食佢鲜味啊嘛，咁我点样做咧？我就好简单咧，咁啊将佢切。咗片啦，将个番茄，然之后咧就攞咗一啲嗰个叫做柚子醋啊，即系日本嗰啲柚子醋。之前我话要嚟整嗰个洋葱牛柳咧，咁啊仲剩咗啲喺度啊，嗰张柚子醋。跟住我就落咗啲柚子醋落去，咁啊有啲酸酸地嘅味道啦，有啲咸嘅味道，因为本身个柚子醋已经有咸味噶啦，跟住再加咗啲蜜糖，咁就有啲甜味啦。 最后咧我就撒咗少少桂花上去嘅，咁、哦、有少少桂花清香啦，咁已经搞掂啦，即系我又冇我冇将佢煮熟佢嘅，咁、嗯、但系呢个咧当系一个头盘咁样食咧，又酸酸甜甜都几开胃， 啊、 大家可以试一试呢一个方法，就有子醋加啲蜜糖喺上边，咁啊靓啲嚟，加少少桂花同埋有啲桂花嘅清香，咁啊都几好食嘅、 啊， 不过重点系个番茄本身都靓 嘅。我食过一味番茄咧，又系好难忘嘅、嗯，就系咧入边啊个番茄好似酿咗啲糖入去咁样咧、 嗯， 即系整到好似糖番茄咁样。 系， 但系咧就蜜饯番茄。 其实呢个都常有噶、啊，譬如而家有啲连锁打边炉嗰啲店铺咧，佢、嗯、通常等你坐低，即系未叫嘢食或者未嚟嘅时候咧，佢会有啲糖水啊，或者有啲前菜小食咧，其中一个咧就系呢啲甜甜地嘅番茄咯。咁、嗯、所以你话番茄同蜜糖系几衬嘅呢样嘢， 可以试下咯。 可以试一试。 不过个番茄首先要靓咯。 冇错啊！ 林慧的享乐时代。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就必先利其器啦、嗯。我知道咧，好多朋友咧都会贺年嘅时候咧，即系过年之前就准备一啲嘅小食噶嘛。Kitty 下个礼拜会教我哋啦呢啲应节嘅食品。咁、嗯、但系咧喺准备真正嘅食材之前咧，更加重要嘅一个步骤就系、是、你需要用嘅工具，又或者系要及早去准备定一啲嘅装置啦。 即系磨利刀、磨利刀嗰啲啊？你想讲？ 系啊，嗱，你首先一定要即系有你嘅厨具系完全系可以用到嘅，唔会话。突然间做到某一个步骤嘅时候停咗，拿手唔成势咁先啦。 而家准备呢啲嘢咧又复杂嘅、嗯，即系又要呢又要捞几啊张唔同嘅刀啊。 而家应该俾啲心机翻工，赚多个钱直接买现成嘢翻嚟搞掂。 唔系讲呢啲啊，我话我阿妈个年代咧好简单，一把菜刀，一只玻璃杯。冇噶啦， 吓咁好劲喎！ 咩都整到出嚟噶啦。 不过中国人嘅菜刀咧，真系系一个好大嘅智慧嚟嘅、嗯。你要佢做乜，其实佢都做的。 系啊，同埋一只生铁镬咯， 系咯， 冇啦，其他嘢做 搞掂噶啦， 都系嘅，都系嘅。即系以前嗰代更加劲啦，最劲所谓就系嗰个手艺啊嘛，自己对手就已经可以搓到嗰啲粉咧，又软又糯咁样啦。如果整糕嘅话，咁同埋以前亦都有好多技巧啦、 嗯。 我听翻我妈讲话，以前蒸糕好多故事噶、 嗯， 即系譬如话嗰个盖一定唔可以拎起啊，同埋咧嗰啲柴火一定要。好足啊！要揾人看住佢啊！如果唔系咧，惊啲糕如果蒸唔熟咧，就大件事啦咁样。咁、 哦、 即系好多呢啲咁样嘅。 以前啲火都冇而家啲火咁均匀咁靓啦，系咪先？而家有得控制、啊，以前边有啊？你啲柴火嗰啲，你要佢细火啲，你都 所以以前可以控制到个火系一种技巧咯。 系咯，你睇我哋而家 BBQ 都 B 到一 窿晒。 等你讲错嘢，即系 BBQ 都煲到、 啊、 煮到啲嘢又难又剩。 下个礼拜我哋四个主持啫嘛，乜所谓？ 嗱，不过我觉得咧，即系而家可能就柴火都依然仲有嘅，不过就少啲啦，都系一个风味嚟嘅，因为、啊、即系 BBQ 咁啫嘛 ，BBQ 嗰阵味都有零舍一啲唔同嘅风味噶、 嗯， 即系有浸嗰啲搵火烧过嘅、 啊，有啲报纸油墨味啊咁样，因为你透过攞报纸。 不过当然咧，你话讲起系即系用咩火煮出嚟有冇嗰阵味咧？有一样我真系我都唔敢肯定系咪、 啊。 你有冇试过真系用柴火煮嘅煲仔饭即系当然系瓦煲啦，但系唔系用你屋企嗰啲火，真系用柴火煮。 我就冇啦，应该 炭火就多啲咯。 系啦，柴火、啊、 柴火就好似未試過。 煲仔饭最多我都系石油气煮出嚟噶啦，而家都系。 因为我听嗰啲即系 上一辈， 我哋上一辈讲咧，用柴火煮嘅煲仔饭嗰阵味系香啲嘅、 嗯。 因为除咗个即系当然系瓦煲之外咧，另外嗰啲柴嘅味道 啊， 都渗咗入去，零零舍舍另一种味嚟嘅，同炭火又唔同嘅、 嗯 欸。我有听过啲人讲究到。睇下用咩木材，譬如 啲 北京田鸭嗰啲， 系用咩木去烧？ 用咩木去烧？跟住嗰只鸭咧，又唔知出咗啲咩咩 味 咁样嘅，系、 哦、 都有呢啲套路嘅， 都有关系嘅。嗱，不过讲咗咁耐咧，我今朝想讲嘅嗰个利器咧，其实就真系一个利器嚟嘅、 嗯， 因为咧以往咧屋企都系中意蒸糕啦，咁旧年咧咪都整过啲脆卜卜嘅小食嘅， 糊咩啊？ 糊虾 系啦系啦， 糊咩？ 糊虾，即系旧年都整过啦。 跟我读一次糊。 蝦， 喂，好食喎，好食啊，胡蝦真係指甲留香，係啊， 胡蝦咁樣，幾開心。 今年整咩 啊？ 安兒今年整咩啊？ 跌咗落去嘛。 今年咧，其實咧就好多嘢都會整，但係咧我就想話咧，因為其實無論係蒸糕，譬如話蘿蔔糕啊、芋頭糕，又或者胡蝦呢一啲相應嘅食物咧，都係需要一個好複雜同埋好艱辛嘅步驟，就係要刨佢啦。因為咧以往咧即係刨到手痛，即係我哋一家所有咧會即係入廚，平時唔入廚嘅我咧都要幫手做呢個步驟。 咦？你真係佢唔係啊？真係損咗隻手。 真係啊！ 我覺得係你阿媽整嘅。 真係膠布定係殼紙嚟 㗎？ 扮傷係咪？ 我都係你阿媽整嘅啫。 哇！你知唔知幾攰？琴日我由朝到晚啊，都係同佢哋一齊參與呢個咁樣嘅過程。 我哋你都係企喺隔離睇。 唔係啊！你反定人哋先啦。嗱，芭比， 佢阿媽真係好勁嘅。 你喺佢隔離，你撳下佢老鼠仔。 唔係唔係唔係，呢啲咧，我淨係撳一樣嘢嘅啫。撳水魚嘅啫，其他都唔撳嘅，啊，特別係芭比，但係咧佢真係好辛苦去整，同埋咧我知道芭比咧一定會拍低片， 係、嗯、啊， 所以你 睇咗啦， 你哋根本 challenge 唔到芭比係冇落手， 冇錯， 係啦， 嗱，不過我就想講咧， 收翻你哋嘅指控。 保留先， 指控不成立。 我都系相信佢阿媽勁啲。 我而家絕對相信咧，大家係因為喺度諗緊到底個成品係乜嘢咧咁。咁啊，琴日咧其實因為要刨芋頭嘅，咁啊不過就賣個關子啦，唔講到底整咗乜嘢啦。因為個重點就係、是、其實咧阿歐話齋，我就影咗啲片同埋相啦，咁、我就擺咗上自己社交平台啦。咁、我就諗啦，啊，大家應該係對於嗰個食品係最有興趣啦。誰不知咧？我發覺最多人詢問嘅咧，就係我嗰個刨芋頭嘅刨喎。 哦， 因為咧以往咧，其實屋企係用嗰個手動式刨，即係好似一般咧，你批皮嗰種刨咧，都係要自己用手刮啦，逐下逐下刮啦。咁、如果你想刨絲咧，就有啲可能會細紋啲嘅刀片嘅刨，但係都係要手動式刮啦。咁今年咧，因為預咗舊年嘅銷量唔錯啦，屋企即係大家都好俾面，中意我媽媽嘅手藝啊， 即係大家都有讚賞、 受歡迎， 係啦，嗰個所謂。销量系咁样啫，即系都系同大家分享嗰个小食啫，系啦咁嘅意思。跟住咧， 佢个刨好劲， 系咪啊？个刨系好似一个铅笔刨咁嘅装置，即系铅笔刨咧。如果你手动式，咪有啲系搅搅动，然之后将支铅笔系咁转嘅。我嗰个刨咧就完全系同一个模式啦，就系将个芋头或者萝卜或者青瓜，即系或者任何你想刨嘅蔬菜啦，就系一头一尾固定。跟住你就可以用一个刨铅笔嘅方法，手动式去搅动嗰个杠杆，然之后咧就可以将佢刨成丝啦。 我见到其实苹果都有出呢一只。 Sorry， 钟哥你啱喎。喂，佢有疑点，只手系 Auntie 只手嚟 嘅。 嗱，哎呀，有疑点啊！ 我都话咗啦。 疑点利益 贵人被告啊！嗱，咁咁样先冇疑点啊！ 擦眼啊，只手。 你要明白，咁样先冇疑点啊！嗱，我呢个步骤我有得拍得片，咁我自己整嘅时候冇人帮我拍噶嘛，咁所以都系唔成立噶。 好啦，嗱，总之就嗱，我睇 你哋有得食。就唔好講咁多嘢啊！同你哋講， 喂，我睇到個氣味，好靚，因為咧係嗰個啲啲啲 blue 嗰顏色嚟嘅， 係啊， 啲啲 blue 咁樣，我都幾中意呢個顏色。 哇！真係工廠咁喎，你屋企。 係啊，因為咧真係刨絲嗰個步驟係最嘥時間， 慳翻好多時間 啊！係嘛？ 不過其實咧，我自己都有見過另外， 我睇下佢點去骨啊嘛。 我有見過另外一個咧，又係幫手嘅。即係如果你哋下次整另外一樣，除咗刨呢個皮之外咧，佢有一個咧係可以用換唔同嘅刀片嘅。跟住咧又係固定咗佢，咁你就削，可以係刨好似波浪紋嗰啲片啦，好似薯片咁又有啦。即係你刨薯仔，有啲咧又係刨絲啦，跟住咧有啲就係刨花啦咁樣，跟住又係一個嘢已經搞掂曬。 係啦，我呢個都係咁樣多用途，係 嘛？ 即係又係咁樣可以換刀片嘅。 最老土嗰個 get 咧。 系点啊？ 我去攞个跑，系咪即系我要去攞跑啊？ 以前我哋食物跌咗落去嘅，钟哥， 扣佢两粒胡虾，唔该。 着翻衫先，大家，朝头早冻亲惊啊！ 不过冇所谓啦，即系我觉得大家都系应节，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啦。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力量清晨，发出。 一丝信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